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李慧思等七个人听日将会接受病毒测试。香港体育学院表示，得知机上有确诊者之后，已经主动联络卫生署。体院引述署方回应表示，由于他们同患者不接近，并未列为需要追踪的个案。体院为了安全起见，将会安排他们到私家医院做病毒测试。体院说，李慧思正是如常训练，未有任何病症。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51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8蚊，阿里巴巴183.2升3.9，建设银行6.2升1仙。中国平安77.1跌4毫，美团点评82.15跌5仙，盈富基金23.6升1毫，友邦保险67.85升1.8，信宇光学科技104.9升1.6，汇丰控股44.95升1.15，工商银行5.13系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9.488，瑞士法郎8.154，澳元4.713，加元5.527，新西兰元4.678，欧元8.62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1。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1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07美元，卖出1,48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过了风力楼前些少那一段是车多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茶果岭道因为有煤气工程，直至到4月7日的下午4点，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天后庙对出那段慢线是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泥围贾金平方向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2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味。 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灾难的确是非常之大的，影像方面呢非常之触动人心，但同时间都帮了中国在第一个百年奥运里面避开了被外国杯葛的情势。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没人在一个国家这么灾难性的情况还踩多一脚下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家里，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家里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在过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麟。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9%。天文台话就在华南有一道低压槽徘徊，跟住一两日香港是会有几阵骤雨的。去到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星期日的时候预测就会见得多返啲太阳的。咁大家几时可以除口罩嘅日子咧？睇嚟都系越嚟越远咁啊！嗱，我哋睇翻最新嘅一啲疫情嘅数字啦，而家焦点就已经去咗欧洲同埋美洲啦。嗱，睇数字，过去嘅一日咧，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喺中国以外嘅确诊数目同埋死亡人数咧，已经超越咗喺中国里边嘅数目啦。即系话咧，中国嘅确诊数目而家系有81,000+啦，全世界嘅确诊个案已经有86,000+。咁另外死亡人数咧，而家全世界有超过3,900已经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去世。比起內地的數目呢，亦都係超越咗幾百個㗎喇。咁大家見到呢，睇返數字呢，喺過去嘅一日裏面呢，繼續意大利呢係增加咗3,000+確診個案啦。咁值得注意嘅係呢，西班牙嘅確診個案數目呢亦都增加得好快㗎，過去一兩日呢係多咗1倍㗎。咁已經呢喺確診個案嘅數目上面已經超越了韓國噶啦，咁睇埋趨勢啦，德國、法國亦都係上升得嗰個確診數目好快，相信咧喺未來一兩日咧個確診個案亦都會追上韓國。嗱，咁呢啲都係一啲先進發達嘅國家啦。咁更加令人擔心嘅係有好多嘅第三世界國家咧，其實係檢測未必做得咁好嘅時候咧，有病例咧都確診唔到。好啦，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咧，大家都聽到啦，就係特區政府咧就已經宣布啦，就會將紅色外遊警示咧係擴展到全世界所有國家同地區，除咗內地、澳門、台灣之外。簡單嚟講，就係叫大家 冇事就唔好離開香港嚇，冇必要嘅話就唔好去旅行或者任何形式嘅公幹啦。咁而同時間咧，港府亦都宣布啦，由星期四嘅凌晨啊，即係距離而家仲有30个钟左右啦，所有外國嚟到香港嘅人咧，都要接受14日嘅強制檢疫或者係醫學監察嘅。咁嗱，呢個亦都代表住咧，再喺呢30个钟裏邊唔翻嚟嘅人，喺30个钟之後先至入境香港嘅人咧，係要自己係隔離嘅。咁大部分人都即係如果係香港人嘅話，都要喺家居隔離噶啦。好啦，咁今日嘅個案咧，啱啱喺4点几嘅記者會裏邊睇到啊，就係、是。近日的趨勢了，那就是大部分的絕大部分的新增個案呢，都是來自海外可以說是回流回來的病毒了。其實這個趨勢呢，在內地、在台灣、在香港都是很相似的，就是絕大部分的這些個案呢，新增的個案都是來自外地嘅嗱，今日咧有5宗確診，同埋咧仲有3宗係初步陽性。嗱咁嗱，好簡單咁讀一次出嚟咧，佢哋究竟去過邊咧？咁大家都會明白發生乜嘢事噶啦。咁嗱，一個咧就係69岁嘅男士，佢去過倫敦、西班牙、巴黎，翻到嚟香港跟住確診；一個就係喺瑞士嘅18岁大學生，咁亦都喺瑞士飛倫敦經吉隆坡翻嚟香港確診。另外一個就係37岁嘅國泰空中服務員，去過西班牙馬德里，好啦，翻到嚟香港確診。另外一個就係一位女士，亦都喺一個禮拜至到2个礼拜之前咧，係唔喺香港，去過巴黎、倫敦，翻到嚟又確診。嗱，跟住嗰3宗咧就係初步陽性嘅，咁一個就係大學生喺倫敦飛翻嚟，琴晚9点几嚟到香港確診，一個就係喺丹麥經多哈，亦都係。頭先嗰個係講前晚翻嚟啦，係另外一個咧就係丹麥經多哈嚟到嗰個咧，就係亦都係喺琴晚翻嚟跟住確診。仲有一個就係喺英國讀書嘅大學生，前晚翻嚟確診。嗱，咁仲有唯一一個今日嘅新增嘅個案咧，佢冇外遊記錄嚟噶，係一個學生。咁由於咧係成日都網上學習啦，所以係冇離開過屋企咁滯。咁就曾經有2次同朋友食飯，其中一次有個朋友咧有肺炎嘅症狀，咁而家又係確診。嗱，咁即係話咧，絕大部分都係喺外地翻嚟嘅。咁嗱，大家留意啦，就係全香港可能有過萬嘅學生咧，數以萬計嘅人咧係喺英美或者歐洲咧係留學嘅。咁好多人咧而家都係撲緊機票咧，想翻嚟香港。而佢哋根據而家嘅即係行程或者係機位嘅情況咧，就係、是。好多人咧都已經係撲緊機位啦，大部分翻嚟香港嘅直航機啊、轉機嘅機咧都已經滿曬噶啦。咁即係話咧，估計未來嘅成個禮拜咧，仲有大量人咧係喺歐洲、喺美國咧係會翻嚟香港嘅。咁睇到頭先呢幾日嘅一啲新增嘅確診個案咧，其實佢哋嘅都有不少人咧都係已經受感染噶啦，翻到嚟咧係要。好多人係已經有病徵，同埋要直入醫院嘅。好啦，咁啊，對於最新嘅特區政府嘅應變措施，大家有咩建議咧？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17号。朝早9点， 除咗系内地、澳门同埋台湾之外，所有全球各国嘅国家同地区咧，我哋都会发出呢个红色嘅外游警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日内会向内地、澳门同台湾以外嘅所有国家同地区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由星期四凌晨开始，所有抵港人士需要接受14天嘅强制检疫。 90%嘅个案咧，都系喺境外，喺世界各国咧系输入嘅。如果我哋喺呢个时刻唔采取一啲严格嘅措施咧，恐怕会将我哋喺过去2个多月嘅防控嘅工作咧系前功尽废。 佢又话，按照目前情况，下个月20号唔太可能全面复课。 而且就算系情况比较稳定咧，都只能够分阶段咁嚟到去做。 10点半。 中大医学院分析14个新型肺炎患者339个样本，发现不论病情轻重，所有患者的粪便样本都会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微生物学系主任陈基湘，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果呢，是最少有兩樣嘢要話俾大家聽，譬如我哋會唔會加多一個大便嘅測試，可以某一啲患者裏面早啲測試出嚟呢，或者甚至識別一啲病徵唔係咁明顯甚至冇病徵嘅人士。 晏晝兩點九，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向旅行社發放一筆過80,000元津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話，近九成大約1,500多間旅行社已經收到資助， 而連同早期咧，我哋嗰個現金獎勵計劃咧，亦都係撥出咗咧接近係2,700多萬。咁相信呢兩筆嘅資助咧，都喺相當程度上咧，係暫時幫到呢個受困嘅旅行社嘅行業。 四點半，本港今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以及3宗初步陽性個案。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特區政府已經宣布，就是後日凌晨開始，所有地區抵港的人士，除了內地、澳門和台灣之外，都要接受強制檢疫14日的強制檢疫和醫學監察。大家可能覺得也都已經做到很盡了，但你睇埋澳門咧，就澳門咧又今日咧又宣布啦，就係佢哋更加盡啲啊，就係啦，唔准人入境添啊，即係話唔係話要可以俾你入嚟咧14日醫學監察添啊。喺澳門咧就係所有除咗中國內地、香港、台灣之外嘅人咧，或者係外佣之外咧，所有人入都不准入境啊，不准入境啊，除咗特別原因受豁免之外。咁嗱，見到嘅就係、是、究竟即係而家嘅疫情咧，究竟係咪能夠即係可以阻止到而家嘅疫情喺外地嘅傳播咧？嗱，喺電話裏邊有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嘅，郭家麒你好， 喂你好，歐嘉倫， 係啊，點睇咧？而家仲有咩可以做咧？ 太遲同埋唔夠咯。嗱，好老實，你如果睇翻世衛講咗嗰個係全球大流行之後咧，最大嘅動作應該係呢幾日，特別係尋日歐盟咧。同埋係前一日嘅加拿大咧，其實已經停曬所有嘅入境嘅啦。除咗啲特定嘅，譬如加拿大佢就淨係俾佢本國嘅國民同埋係美國人咧入境之外，所有嘅旅客係唔入嘅。神根公約嘅國家咧，亦都係封關啦，即係所有嘅邊境咧都係唔俾非歐盟嘅人入啦。甚至有啲國家咧，連歐盟即係嘅自己嘅歐盟成員咧，佢自己都唔執行個神經公約啦，即係你都唔好過界，唔好踩去第二個地方嗰度。咁我相信咧，呢個係緊守個原則咧，就係、是、要將一啲不必要嘅一啲嘅人流或者交通咧係停嘅。咁所以澳門個做法係啱嘅。不過林鄭今日講過咧，就有少少奇怪，因為如果佢早幾日去講話紅色個警示咧，都仲 OK 嘅，即係你明我意思，因為嗰陣時都早譬如一個禮拜嘅，咁大家都見到意大利開始差啦咁樣。咁佢首先係封咗意大利同埋伊朗嘅。佢都好奇怪，佢封完意大利、伊朗之後又放返俾佢，就話如果你入個隔離營就得。咁跟住呢，我哋見到意大利嘅數字同埋伊朗嘅數字頂白上相呢都唔止嘅，一成個歐洲呢，德國啊、法國啊、比利時啊，即其實全個歐洲呢都冧咗㗎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歐洲各與各之間咧，即係喺尋日之前咧就喐嚟喐去嘅，即係你根本 冇乜邊境嘅， 你根本都唔知道。你話限佢意大利，咁佢咪飛過隔離走咯？係咪？佢有腳噶嘛？咁去到今日咧，林鄭或者政府先至做呢樣嘢係太遲。其實應該要做嘅咧，就係所有係非香港人或者非本地嘅入境係由一啲高發病嘅地區，而家講緊係即係歐洲或者神經條約嘅國家同埋伊朗應該要停曬。 有啲講法就係話，而家都要佢哋14日隔離或者家居檢疫㗎啦，最少啊。咁都已經阻咗好多冇需要嘅人嚟，已經同你封關或者直情唔俾佢嚟係差唔遠。點睇呢個講法？ 咁嗱，即係你永遠都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spectrum， 即係有個光譜嘅，應該咁講。但係個光譜而家全世界行緊都唔係林鄭講呢一個嘛，因為所有人即係大家都重視呢個疫症嘅，佢都知道最好喺呢個時候。有多數嘅國家都會有一個定嘅，譬如話三十日啊，有啲就十四日啊，有啲去到月尾嘅。咁其實佢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意向，就係話呢一啲嘅不必要嘅人流咧停咗佢。不過唔係即係永遠嘅，可能佢十四日或者佢三十日之後咧，佢會重新檢討。其實政府大可以做呢樣嘢，佢話啊，我哋做呢一個政策三十日啦，好似其實歐盟都係做緊呢樣嘢啫嘛。即係呢個係合乎科學嘅一個做法，但係政府。永远就是后知后觉同埋行，即系永远行半步啦。呢个第一，第二咧，佢一个几特别嘅现象咧，佢今日咧就将中国大陆咧、澳门同埋台湾就列为咧系唔可以行呢个红色警示。嗱，呢个有少少系奇怪嘅，因为如果你睇翻嗰个数字咧，嗱，而家中国大陆咧呢一段时间呢一两个星期系少，但系佢总个发病咧系八万一嘅。 嗯， 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嚟紧月尾有个消息啦，就话武汉机场又要开机啊，又或者一路都唔即系大陆都好想系全面复工同埋解封武汉或者湖北嘅。如果到时有啲咩偏差，跟住政府就话哦，我哋一定唔会对中国大陆咧行呢个旅游警示，或者系甚至系要拒绝啲即系非本地人入境咧。其实呢个就系揾石头。打自己只腳。 喂，但係係咪一路以嚟嗰個旅遊警示係大家理解係唔會包內地嘅啦？係咪咁理解 嘅？ 我 係咁嘅。不過咧，如果你留意咧，其實食衞局咧喺個疫情初期嘅時候咧，就佢冇講紅色警示。 嗯。 但係咧，佢就陳肇始直情出埋聲話：你唔好去咯嚇、你有冇乜需要，你唔好翻大陸。其實嗰個已經係嘅，即係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好啦，你唔俾旅遊警示，你唔俾佢入境就得咯，唔簡單。即係你唔好話紅色、黑色咩色啦，你就話啊，如果非本地居民嘅就唔俾。然後其他人咧，其實歐盟或者其他地方都有一個特別嘅，就話你有一個酌情嘅，但係就由入境處去睇。譬如舉個例，佢有啲家人有垂危啊，有啲一定要嚟嘅一啲好特殊嘅人道理由咧，其實都照俾嘅，就算歐盟都照俾嘅。但係我哋唔可以。即係而家你知道香港去到而家由佢所謂二月初到而家係四千幾個國內人嚟嘅，其實即係呢個一個唔細嘅數字嚟嘅。 嗱，我想問一下啦，咁仲有而家即係面對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大量留學生將會喺未來一兩個星期會湧翻嚟香港。係 啊，而家好大風險。 係啦，咁呢個風險你覺得而家點樣去處理 啊？而家做唔到嘅。我哋講緊咧，其實琴日都講緊，一定要咧就第一奇怪點解個禮拜十五號做嘅十四日呢個檢疫。就要十九号先做啦，中间有三日呢个空窗期，所以啲人涌翻嚟。 佢解释就系话要俾啲人系真系要翻嚟，否则嘅话咧就会即系逼埋晒一齐， 咁 个混乱咯。 呢啲人有机会带病毒，你咪系十四日隔离啫嘛。如果真正香港人，我相信佢哋唔会介意。不过你唔做嘅，你亦都唔话得人，因为唔系净系香港人，有旅客都系咁。呢个第一，第二我哋讲咗好耐，因为其实而家啲班机就唔多嘅，其实佢绝对系有条件可以做一啲比较。即係仔細一啲嘅檢疫，譬如包括機上檢啦，又或者所有嘅旅客喺機場嘅關口嗰度咧，都有衛生防護中心嘅醫護人員咧，用手用嘅探測器同埋係問一次佢嘅病徵。而家重災區就是英國，咁大家都知道英國係即係一地都係，因為英國政府係好離譜啦，大家都知道啊，約翰遜咧係完全唔理嘅，佢係等輪到佢唔 check 嘅。所以好多人呢其实佢上机时候已经有带住个病毒，成程喺度都系带住个病毒播毒。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淨係靠一张纸嗰个健康申报表系帮唔到嘅。我相信你一定有医护人员系话俾佢听，喂，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㗎，你行过隔离，我哋同你做测试，几个钟头就有结果㗎啦。几个钟头就可以保障佢同埋佢嘅屋企人？点解政府完全唔做咧？ 即系所以就唔好靠个申报，唔好靠自己申报。 唔好靠申报，因为而家你系计到数啊嘛。你话以前一日几万人喺呢个罗湖啊、深圳湾，梗唔得啦。佢成日话做唔到。咁而家一日得几班机喺英国嚟嘅，或者几班机欧洲嚟嘅，其实数到嘅。你嗰班机嚟到，你就落地去同佢做呢啲嘢都唔做。其实政府即系我睇唔到任何解釋。如果佢真係為香港呢啲嘢，一定 得啦。每班機都幾百人啦，咁跟住嗰幾日有好多人會翻翻嚟啦。你覺得而家政府去檢測佢哋去自我家居檢疫嗰啲措施或者人手夠唔夠？ 一定唔够啦。而家讲几万人曾经俾过呢个检疫令嘅，根本系冇人執行嘅。警察又唔做，卫生署又唔做。其实你问边个人去執正佢哋？譬如嗰度体温啊，会问佢病征。最起碼做一啲突擊檢查。 啊，林鄭月娥話有做嘅，有做嘅。佢話即係有幾千人做緊嘅。 嚇，冇數字俾啊。冇數字。我哋喺立法會嗰度問佢嘅數字，佢全部都係答嘅。啊，我哋做緊㗎啦，我哋會更加做得好啲。我諗政府大概都知自己根本係冇心冇力去做嘅。咁我哋寧願即係大家都知道執行嗰條條例咧，嗰個法例講得好清楚，係警察去執法嘅。即係寧願揾啲警察去做防暴，都唔肯去執行嗰條例。即系呢个真系简直匪夷所思嘅， 嗱，政府都话即系会告，即系准备去告其中两个人，即系家居检疫嘅时候，唔知去边啦。 系， 即系有两个告啦，将会仲有另外一扎咧就会睇紧啦。 咁真系两个系即系几万个入边，即系你好老实，即系万中无一嗰啲人嚟噶啦。咁啊做样咯。 明白。 你告两个，你估其他人会睬你咩？即系如果你真系执法嘅，你一日之间。你抄牛缸，你一日抄幾千張，啲人都驚啦，係咪？如果你一日攞一百幾十個話，喂，嗱呢一百幾十個去告，咁啲人咪會重視你咯。 明白。 你成段時間個幾月，即係就告兩個，咪即係嘥氣。 好多謝郭家麒，唔該曬。郭家麒立法會議員，政府話咧已經有兩萬人接受緊家居檢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人曾经去过欧洲，包括海外返港留学生，一个人怀疑在本地感染，另外有三宗初步阳性个案。本港最新失業率是 3.7%， 較上一次上升 0.3 個百分點，是超過9年來的高位。就業不足率就由上次的 1.2% 升至 1.5%。 失業人數增加大約11,800 人，同期的就業不足人數同樣增加11,800 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威胁，令到访港旅游业陷入停顿，并且对同消费相关的活动造成沉重打击，令到零售、住宿同膳食服务业的就业情况进一步恶化。旅游业议会话，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各国陆续采取各项封关和检疫措施影响，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4400个旅行团取消，受影响旅客人数接近14万。旅议会呼吁政府尽快推出新一轮救助措施，对旅行社、从业员予以即时援助，以免触发旅行社倒闭潮。旅议会话，现正同所有组办外游团的旅行社同政府紧密联系，全力协助仍然身处外地的旅行团旅客早日回港。至于取消未出发的旅行团，旅行社会按照报团条款同议会规条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需要接受通讯局制约，市民可以就节目提出意见和投诉，通讯局有责任和法定权力处理，投诉结果并不在乎有多少人欣赏或者不欣赏，节目欣赏数字高，不能够作为投诉的对冲。邱腾华提及要认真按规则秉公处理有关港台的投诉，如果投诉成立，港台要更正和改善，接受通讯局的提示，如果投诉不成立，就要还港台一个公道。他又说，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按照港台约章，可以就港台编辑方针、节目标准和质素作建议，港台必须参考和聆听顾委会的意见，如果不接受要解释。香港电台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港台一直恪守约章，清楚和尊重顾问委员会的咨询角色， 至於節目方面，會虛心接受意見，查找有待改善之處。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去九龍的隧道入口範圍開始多車了。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在中環廣場，告士打道東行龍尾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多車啲啦，龍尾去到理工大學灣位附近。獅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龍入口都開始多車啦。咁啊，隧道入口範圍有少少車龍嘅。港島路面方面咧，東區走廊西行去中環，維園落橋位比較多車嘅，龍尾去到海景大廈。德輔道中嗰邊咧，因為有電車路軌重鋪工程啊，雪廠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輔道中嘅部分右邊線咧封咗路。而家皇后大道。往后大道中西行近住雪厂街嗰段就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土瓜湾嗰边就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咁所以咧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同埋天光道咧都有啲临时封路改道安排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顺利村道公园仔去秀茂坪、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张嘅《大城小事》。 至到今时今日呢230多年咧，澳洲并未发生过内战。三月份，悉尼嘅潘超强送上来自澳洲呢一片南方大陆嘅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啦，大家睇数字都见到，喺欧洲嘅多个国家咧，而家嗰个疫情嘅确诊数目上升嘅趋势咧就。令我諗起翻一月尾二月初嘅時候嘅武漢啦，咁睇嚟啦嚇，好多專家都係咁講嘅，就係其實喺歐洲嗰個疫情咧，都係即係啱啱係開始喺一個爆發期添嘅。咁而家好多嘅國際嘅航空嘅交通咧，就一路喺度機，即係好多飛緊嘅飛機都會停駛啦。咁啊，好多航班都取消啦，而且係好多嘅地方咧都已經封閉咗佢嘅邊境。而香港咧，亦都係建議所有人咧，就香港人咧就唔好再去旅行出外住啦。好啦，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张先生，张生， 啊你好啊， 系请讲。 我咁觉得即系点解即系香港政府永远都系澳门咧？澳门已经即刻今日已经即系人哋话做就做，同埋即系佢系唔俾啲人翻嚟咯，除咗即系本地人咯。啊，咁点解香港点解你唔仲要等两日咧？唔即刻做咧？啊，同埋你嗰个都唔系话唔俾人翻噶嘛？ 嚟香港人咧，你翻嚟你即係家居隔離啫嘛，都唔話點 involve 一啲特別嘅資源啊，啲點安置佢啊，即係除咗佢有病啫。咁呢樣佢係咪自己都有啲資金考慮？ 林鄭月娥咧今日個記者會上面都有答呢個問題，因為都有記者問嘅，點解澳門又做咗啲先咧？今日澳門再做多啲添啦。嗱，林鄭月娥個講法就係因為香港同澳門唔同咧，香港有好多留學生咧，要留翻啲時間俾佢哋翻嚟。同埋即係要好多時間消化 嚟㗎，咁佢只不過都一樣翻嚟㗎，只不過只喺家居隔離啫嘛。你而家唔係揾乜地方揾住佢啊？ 係啊，嗱，即係而家咧，你見到今日嗰啲確診數目咧，有幾個都係由即係學生嚟嘅，由倫敦翻嚟啊咁咧。咁佢哋係因為自己報咗，同埋都檢測到係確診嘅，有病徵嘅。 咁呢啲即係真正香港人啦，即係佢即係開誠布公啦，即係話自己有時唔會隱瞞啦。 但係就係之前依一兩日翻嚟嗰啲咧，依一兩日翻嚟嘅人咧，就其實唔使家居隔離噶嘛。咁呢個係的確係一個漏洞嚟啊！嗬。 係咯，咁你都唔知即刻做啦。又唔係 involve 有啲有特別要揾啲嘢地方去隔佢係咪先？ 係， 咁你咪照照翻嚟咯，只不過喺家居隔離啫嘛。 即係規定喺家居隔離。 咁我覺得佢即係啲記者應該要問一問佢，咪係咪佢兩個仔喺英國翻嚟啊？呢樣嘢。 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好啦，咁見到即係其實咧，即係見到今日確診嘅個案咧，有啲都係外地翻嚟嘅學生啦，英國翻嚟嘅學生啦。嗱，佢哋咧照計咧就係佢哋唔需要受強制嘅家居隔離嘅，要喺。後日啊，即係星期四嘅凌晨翻嚟嗰啲咧，根據而家嘅特區政府嘅要求咧，先至要強制家居隔離嘅。咁即係依一兩日咧，嗱睇嚟咧，翻嚟嘅人咧，裏邊都有唔少人係染咗病嘅。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啊，姚思榮你好。 你好， 系啦，咁而家嘅情况就系令到我谂，如果旅游业嚟讲，真系唔止冰封啦，直情即系冬眠啦，甚至都应该冇乜生意做啦，点算咧？而家？ 其实之前已经外游你都知啦，好多嘅地方都已经陆陆续续发生疫情啦，咁特区政府都有发一啲红色警示，或者翻香港之后要14日隔离咁样，有啲地方要出到去到当地又要有14日隔离，咁已经系成个旅游业嘅外游咧，喺呢一两个礼拜出现一个好大嘅变化，咁已经系唔多嘅客。剩翻可能好多人嘅，剩翻10% 嘅生意啦。咁呢幾日就將嗰10% 都打沉埋啦。咁可能剩翻少少，可能買飛啊，訂下啲房啊，或者做下啲簽證咁樣。咁如果今次係全面性嘅紅色警示咧，咁即係話咧，你而家個旅客冇任何嘅可能會出外面噶啦。除非佢係屋企有急事啦，或者啲。冇必要辦嘅商務啦，或者可能有啲人出外面，可能遊學有啲嘢要做啦嚇。咁嗱呢個比例又相當細嘅。咁即係旅行團就唔使諗啦，散客個數可能都絕無僅有噶啦。咁冰封係啱嘅，因為硬曬太啦嘛，冇曬收入啊嘛。 而家可以有咩辦法渡過呢個咁大嘅難關？ 嗱，如果業務咧入出境都冇得做噶啦，你剩翻少少啦嚇，而家開始有啲旅行社做開啲本地遊嚇，咁本地遊嘅數量就算你多都好咧，個營業額就好低嘅嚇，可能都係100-200元啊，200-300元一個客咁啦。咁但係都點解要做咧？起碼一班夥計有嘢做， 轉到營咩？嗱，好多做開外邊嘅會話，喂，我而家做本地遊又會轉到嘅。 以前咧沙士2003年過咗之後咧，嗰段時間香港人咧由香港都好蓬勃嘅， 都試過嘅。 咁啊，係試過嘅。嗰陣時有啲旅行社好嘅，一日都做到幾千客嘅都有嚇。咁跟住就慢慢帶動翻出境遊啊、本地消費咁。但係今次同2003年有唔同嘅地方咧，其實政府都唔係好鼓勵啲人咧聚集，係嘛？因為而家嗰個有關疫情咧仲未過啊嘛。咁你而家做係咪可以好似以往咁多客呢？我估计都唔会太多嘅。只不过係冇嘢做都要做少少嘢啦。咁但係你话对间旅行社嗰个收入真係微不足道啊，要做。咁而家只有希望就政府打救嘅啫。 係点样打救到呢？ 你大家知啦，譬如你以往雞瘟啊、豬瘟啊，咁你又殺雞殺豬，跟住就每隻雞隻每隻豬你又賠償幾多？咁今次你政府嘅政策陸陸續續出台啦，咁旅行社本身其實一個 主要受害嘅一個持份者啦，咁呢部分係咪都可以？譬如我哋計到啲數出嚟啊，因為成個嘅疫情由呢個春節之前，當時我哋內地應該有成當時係應該有3000多團12萬客，因為咁樣就全部停曬。咁落去到而家咧，加埋春節期間咧，應該有成4000多團15、16萬客到。咁呢段時間政府係唔係都要因應翻，即係旅行社因為呢個疫情而政府嘅政策提出嚟之後，我哋配合啦。咁呢部分係唔係有一個適當嘅補貼咧？咁 即係計翻個比例，即係現金補貼。 係啦，咁你補貼你又驚會唔會又俾咗旅行社用咗其他用途？咁你可以指明，譬如話淨係出糧啊，有供 MPF 嘅員工，咁你咪可以根據嗰、那個出糧嘅數字，咁你起碼個數字真係俾到保就業啦，咁樣係咪？ 嗱，而家政府有冇諗緊啊？你所知？ 而家我哋提咗意見嘅，咁但係即係都唔係話一個好系統嘅意見啦。咁我哋通過 TIC 希望收集到啲具體數據，再同政府傾。而且咁講咧，就政府都唔知道實際數字幾多，同埋喺操作當中有冇一啲漏洞會造成咗即係啲公帑嘅損失咧？咁樣，咁我哋都希望而家就通過收集咗數據之後咧，再同政府傾傾咯。 你有冇計過其實佢咁嘅話，咁樣支援業界嘅話，政府要俾幾多錢啊？ 哦，呢、這個冇計過，呢、這個 未計過， 係啦，係啦。 如果政府再喺度諗咧，或者未做嘅話，有冇一個倒閉潮嘅危機啊？ 之前大家如果記得咧，政府就啱啱就宣布俾咗8萬元嘅一個資助啦。 係、 再早啲就李嘉誠俾咗5萬啦。咁啊，仲有而家免咗牌費嘅。咁啊，仲有一啲出境入境有獎勵。咁啊，雖然加埋都係唔係太多啦，但係對一啲小微企咧。可以捱即係幾個月咧，就冇問題嘅嚇。但係咧，呢筆錢俾啲中型、大型企業咧，就真係微不足道啦嚇，即係杯水車薪嘅啫。因為一般中型嘅企業都講緊50到100個員工，如果大型嘅講緊係5、600員工，咁嗰啲資助係真係微不足道嘅。咁點樣能夠使到呢啲中大型嘅能夠撐住？起碼唔好大幅嘅裁員啦。咁呢方面，我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幫幫即係呢啲即係小微企已經有一定嘅資助，有一定幫助啦。 你估計咧，啲旅行社一般嚟講可以捱到幾耐咧，而唔冧咧？ 咁啊睇間間旅行社啦。嗱，如果中型大型嘅，一般就唔想冧嘅。建立一個品牌咧，好多都係經營咗幾十年啦。已經有一班熟客，又養住班夥計。到目前嚟講咧，我就聽唔到大家係有一個倒閉嘅意欲，但係叫苦連天就肯定㗎啦。目前嚟講咧，就大家係盡量係放無薪假啦，同業主傾減租啦。咁如果係租約到期，就全部就唔再續租㗎啦。咁盡量喺成本方面控制，但係捱多即係今次疫情我落去咧，我估計仲有2-3個月啊。就算你香港控制到，海外嗰個情況，我估計都唔會話呢2-3個月解決到。咁即係話呢個寒冬咧，我哋業界可能都要捱起碼2-3個月，甚至要到年底。咁呢個情況咧，時間越長咧，嗰、那個倒閉潮或者係財源潮會早出現嘅。跟住個倒閉潮會唔會出現咧？就我覺得我哋當然盡量避免，但係都要政府一定要俾啲資助。如果唔係呢個情況遲早出現嘅。 好，唔該曬姚思榮，唔該曬。姚思榮係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咧就 PM 蕭叔叔就問咧。抵死英文点讲？咁我哋点样讲咧？英文咁我成日会见到咧两个 expressions 嘅。第一就系 serves you right，serves you right，S E R V E 加 S， 点解加 S 咧？其实因为佢系 it serves you right 咁嘅意思嚟嘅。 OK, serves, S-E-R-V-E-S, you, 跟住 right, R-I-G-H-T, 咁即係啱晒啦，就即係啊呢样嘢係最啱你啦，因为你本身係做咗某啲东西，咁呢个咁嘅结果呢就係、是、最适合㗎啦，咁呢就係、是、it serves you right, 咁但係呢通常个 it 呢我就唔讲嘅 ,serve you right, OK, serves you right。另外一个讲法呢就係、是、话 you ask for it, you ask for it, OK, ask 呢 A-S-K-E-D,呢、这个通常咧就会用 past tense 嘅，即系你之前做嘅嘢系你自己攞嚟嘅 ，OK？ 你自己要求嘅，类似咁嘅意思。You ask for it. So number one serves you right. Number two, you ask for it.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电话里边有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请讲。 冇啊，因为头先我听到你哋个节目开始，我有个即系声音都想借你哋呢、這个电台讲一讲啦。咁关于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其实系相连嘅。咁第一个问题就是口罩啦，咁都已经讲过千万次嘅啦。咁点解你哋个科学员话已经生产口罩上晒电视新闻，但系到今日我哋扑嚟扑去都买唔到口罩，又要上 Facebook 订呢间，又上 Facebook 订旧嗰间，又话要攞丑呢样嗰样，根本就唔实际嘅做呢啲嘢。是咪？ 而家政府话根本即系佢希望大家捐添，佢政府系唔会，似乎系因为全球都喺度抢紧咧，佢都唔会有办法攞到 很多。我明，但系咧，我希望借呢、這个时间咧，俾其他嘅听众或者系市民听一听，我哋香港口罩必须要系列入日用品之列，即系等于厕纸啊、牙膏、洗洁精一样，唔系话我疫情过咗啦，好似沙士咁，咁你个厂就停，咁又话要封闭。咁唔係解決辦法，因為始終你口罩真係有個必須咯，此其一啦。咁同埋我哋做開嘢咧，咁因為個疫情由年初一開始咧就逆轉啦，即係急發展得好急啦。咁變咗嚟講咧，我哋根本就係手停口停。咁有啲地方就算俾你再揾到份工，你冇口罩咧，我哋係唔請你嘅。咁你教我點做？你教我啦。 而家你有冇而家屋企有幾多口罩啊？何女士， 我諗用曬呢一盒都冇噶啦。 嚇！而家喺係啦。老实，而家喺药房系买到，不过好贵咁解。 18蚊个，点消得起啊？ 系啊，好贵咁解。 18蚊一个。 咁希望，其实希望而家话有啲厂家一路已经开紧机做紧，希望即系留到俾市面俾有需要嘅人啦，吓。 系咯，即系唔好再搞咁多大轮，又 Facebook 登记，又攞炒又成，又每一日都会见到华润堂或者某一啲嘅商店门口咧排大队嘅，咁。个个唔使做嘢就系排队揾个口罩，唔使生活噶啦。 系明白，即系尤其系好多即系打工仔冇可能咁样排队买啦。唔该晒何女士，多谢你嘅意见。嗱喺疫情之中咧，另一个重灾区，刚才讲到就系、是、除咗旅游业、旅行社之外咧，当然啦就系航空公司啦。嗱，国泰话咧就喺单系二月啊，国泰同埋国泰港龙咧录得未经审核嘅亏损系20亿啊。一个月做啊，喺二月一个月系20亿啊，咁几乎咧就系旧年全年嘅利润嚟噶啦。咁睇翻全球嘅航空业啦，机票嘅预订啦，譬如话中国啊、意大利啊，咁喺机票即系下个月嘅预订咧，已经系比正常系少咗75%噶啦。咁嗱，可以想象嘅就系喺经过呢几日之后，咁多国家都封关同埋劝喻国民唔好再外出嘅时候咧，咁睇嚟航空业面对嘅困境将会系一个几长嘅问题啦。嗱，电话里边咧有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政策研究主任袁志乐嘅，袁志乐你好啊。 Hello， 主持你好。 系啊，你见到而家譬如咁多嘅航空公司都面对严重嘅亏损啦，好快已经见到啦。佢哋即系你见到会唔会有一个倒闭潮？点样可以经营到落去？ 其实咧，头先阿姚议员讲旅游业咧系寒冬，我谂而家呢个航空业咧就系进入咗冰河时期。咁其实航空业咧就系一个手定口定嘅行业嚟嘅。咁其实喺疫情之前咧，好多嘅外国航空公司咧，其实都接近即系破产嘅啦。咁我谂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可以预期即系全球航空业会出现呢个倒闭、合并或者收购潮。 咁见到会几时出现咧？系咪都好快会见到？ 要睇下即係邊啲航空公司，即係我諗有啲航空公司佢實力比較多，譬如今朝國泰講啦，即係佢利用賣一啲飛機咁增加嗰個現金流。咁但係好多航空公司其實本身佢就未必咁多資產。咁我諗呢個就睇翻即係航空公司嘅情況。 嗯，咁譬如國泰咁啦，嗱見到佢即係二月都話蝕咗20亿，嗱、那個數字就睇嚟都幾得人驚嘅。同埋國泰之前咧就因為原油嘅對沖啦，咁令到佢哋虧蝕都幾大啦。咁你見到嗱，而家油價又跌咧，會唔會國泰都唔係咁樂觀咧？睇佢盤數。 我諗首先即係需要即係最終長期肯定，如果維持個疫情好長時間，我諗任何航空公司都係即係做唔到落去嘅。咁我諗最主要就睇下點樣可以即係保持足夠嘅現金流。咁包括係可能放冇薪假啦，或者係即係買飛機，咁我呢個就即係能夠令到佢可以長啲時間喺個市場入面。咁但係如果疫情持續咧，可能都係唔係太樂觀嘅。 嗯，嗱，咁其實都有啲奇怪咧，就係譬如買飛機咁，而家會唔會有其他公司係肯買咧？會唔會係賣得好賤咧個價？ 而家咧其實主要買飛機嘅咧就唔係航空公司去買嘅，主要係一啲航空嘅租任公司。咁佢咧就將個飛機咧再租翻俾航空公司。 係。即係用呢個方法， 個價錢就會低啲啦。 嚇，咁嗱喺全球嘅範圍嚟睇啦，咁多航空公司其實即係嗰個前景未必咁樂觀嘅時候咧，就算合併嘅話，會唔會政府都要出好多嘅資金去施以援手？ 我諗即係政府喺呢件事入邊即係可以做到嘅嘢，其實有幾樣啦。第一個就係可能即係減低航空公司嘅成本啦。咁例如係一啲機場收費，會唔會？另外一個就係會唔會係啲燃油嘅資助啦？咁其實都要放寬一啲時刻使用嘅規定。咁但係咧，最終航空公司能唔能夠即係生存咧，都係要有客有貨。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即係政府需要諗點樣去做多啲，能夠即係幫到航空公司。 咁你覺得譬如而家香港嘅機管局有啲乜嘢可以做咧？ 我諗其實頭先我講就係會唔會係個機場收費可以降低啲啦？咁但係呢個其實最終都係即係杯水車薪嘅，即係我諗唯一而家情況就係即係等個疫情好轉，咁喺等嘅過程咧，我諗政府係要諗多少少，會唔會有啲計劃喺疫情好轉再可以吸引到啲人嚟香港旅行？咁我諗呢個係一個長遠嘅辦法解決。 係，你剛才提到就係而家都係一個冰河時期啦，咁可能好多嘅航空公司大洗牌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經過咗呢一輪嘅衝擊之後，有邊一類型嘅航空公司會係消失得快咧？譬如啲廉航啊，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咧？如果咁計法落去？ 廉航咧，其實相對佢嗰個盈利咧係會高啲嘅，反而廉航嗰、那個即係生存能力可能高啲。咁但係咧，譬如一啲大型嘅航空公司，因為佢本身嗰個資產係比較密集型，咁特別可能喺美國一啲大航空公司啦，咁佢有好多個飛機，咁要佢即係有個資金流去周轉咧，可能係會更加困難一啲。 咁即你會見到嗰個結局會係點咧？即係一個好大規模嘅收購合併。 絕對會，咁就我諗呢個就係喺行業入面或者市場入面做到啦。咁去到再一個再差啲嘅情況，可能就係要某啲國家去將佢哋航空公司國有化，咁先能夠咧維持到佢哋嗰個地方嘅航空公司。 好，唔該曬你， 唔 該曬袁志樂。袁志樂咧係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政策研究主任啊。嗱，其實成個疫情對於航運嘅影響咧，你見到啲數字咧，都幾得人驚嘅。譬如話，即係香港咁啦，香港嘅機場可以話係香港經濟嘅大動脈啦。嗱，咁喺二月咧，客運量咧就跌咗68%啊，即係少咗2%啦。咁而嗱，嗰陣時就係二月啫喎，都仲而家三月，你可以想象啦。咁見到個數字咧，就係個機場啊，香港機場咧，而家嗰個客流量咧，就係得翻咧大概20,000人次嘅啫，每日。嗱，平時啊，以往咧就係每日有成200,000人次嘅，咁即係話咧係跌剩10%啊，係跌咗90%。咁而你睇翻咧全球嘅航空公司嘅股價啦，尤其美國嘅一啲航空公司啦，佢哋係跌咗到有35%啦。有啲咧係跌咗50%嘅股價嘅，咁剛才都講到咧，就係譬如國泰航空公司啦，佢哋嘅公佈咧就係喺二月咧，佢哋已經係虧蝕咗成20亿嘅嚇一個月裏邊。好啦，電話裏邊咧有陳先生，陳生你好，陳生係請講，請講陳生。 係冇啊，我想我哋咧就係做呢紡織貿易嘅。咁你知啦，而家啲咁嘅生意，而家個個都癱瘓， 咁所以我打上嚟咧，了解一下我哋嘅，因为我哋依家啲员工咧又系停职留薪，所以又翻唔足工嘅。咁有咩资助下我哋？ 政府 啲 资助好似冇特别去针对俾你哋喎，系嘛？ 系啦，冇错啦。 系啊， 我哋得翻半成生意都冇。 嗯。所以都要都是头痛。 所以我打 明白啊，因为我都刚才听到，譬如旅游业界话啲旅行社少咗啲生意，要政府补贴翻，我就谂起，譬如好似你哋咁，其他生意又点咧？个个都其实都有需要嘅，系咪都要政府补贴翻个利润咧？咁都几复杂啊！好啊，多谢陈生提出呢个问题啊！我哋听一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讲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有意外的，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重复一次了，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在管道之内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其他隧道的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一道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油站。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德纪立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报23,263点，升200点，主板成交1,511亿1,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2,523点，成交15,254张，跌51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7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10,202点，跌50点。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49.8，升8蚊。阿里巴巴183.2。升3.9，建设银行6.2跌，系升咗1仙。中国平安77.1跌4毫，美团点评82.15跌5仙，盈富基金23.6升1毫，友邦保险67.85升8，信宇光学104.9升6，汇丰44.95升1.15，工商银行5.13升3仙，腾讯系349.8升8蚊。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百勤油服、友成控股、沿海家园、英力投资和众彩网通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宝联控股、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华基环球集团、中富资源和中国互联网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55，澳元0.603，加元1.407，新西兰元0.597，人民币7.023。英镑兑美元1.215，欧元兑美元1.106。港金报13,750蚊，比上日收市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66美元，卖出1,473.41美元。港汇指数107.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的士台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新清水湾道同埋旧清水湾道交界啊，去平石村方向咧有意外嘅。咁啊，嗰度部分嘅中线就受到阻碍，都多车噶，龙尾排到圣约翰小学。咁啊，附近嘅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段，而家都系繁忙噶啦，来往方向都系，即系话去西贡啦，同埋去平石嗰边咧都系多车。而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都系繁忙，咁啊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就喺德福花园附近，咁啊一带咧都相当之多车噶。之前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里面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嘅，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非常之多车啦。之前管道里面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是啊，冇错。同埋其实我哋都见到好多铺头咧，都已经相继结业啦。 嗯，嗱，咁今日咧，即系嗱，政府咧早已经公布咗啦，就有个零售业嘅资助计划啦。咁啊，最近就有个详情啊。嗱，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咁因为咧就好多嘅零售业咧都可能等紧呢啲救命嘅钱啦。嗱，合资格嘅咧就一次过可以得到80,000元嘅资助，咁就系俾一啲零售商户嘅。咁但系嗱，呢个资助计划嘅详情出嚟咧就。咩叫做合資格啦？咁啊有好多例外嘅。咁嗱，個規定就係話要香港擁有固定嘅地址啦，有獨立營運嘅實體商店啦。要係即係實質業務係要零售嘅。嗱，咁即係咩意思咧？重要就係2020年1月1日之前已經開咗啦。嗱，咁即係咧，嗱就包括咧就之前講緊已經攞咗另外一啲津貼嘅小食店啊、食堂啊、食肆嗰啲就冇份啦。 嗯， 就不包括小販，又不包括流動攤檔。 嗯， 咁亦都唔包括咧6个月以下短期租約。亦都不包括咧冇設有獨立收帳系統嘅百貨公司嘅專櫃，同埋咧網店咧亦都係冇份嘅嚇。咁嗱，睇落究竟點睇咧？即係呢個咁嘅，即係都有幾多人係冇份嘅？咁嗰啲係咪真係需要嗰80,000元咧？ 其实呢就我睇呢就分两部分啦。如果对于话係即係实体嘅零售商店呢，冇错，佢哋係的而且确面对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嘅，包括係即係零售店佢哋嗰个租金压力啊、灯油火蜡啊，都係一个好高嘅开支嚟嘅。咁但係头先讲緊嘅係并不包括喺里面嘅商户，尤其是都即係大家都忘记咗有一啲经营网络营销，佢冇一个零售店，但係同样佢哋个办公室嘅租金都唔平嘅。呢类嘅商店咧，其实同样地啫，呢类商户啊，其实同样地，佢哋都面对一个好大嘅压力咧。今次里边80,000元咧系冇包含在内。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一啲流动摊档佢哋冇啦，而小贩嗰个面对嘅情况就更加惨啦。小贩小商户咧，佢哋曾经咧就得到个食环署嘅一个5,000元嘅资助，咁部分咧我知道咧都已经收到支票噶啦，但系唔好忘记，其实佢哋呢方面左手收到个5,000元。右手呢其实就仲要俾返嗰个牌费喎。咁过去几年呢其实都有嗰个减免牌费嘅。咁但刚刚呢就今年冇咗。咁、那个牌费都要4,000多元嘅。咁、所以其实喺小贩里面呢，一就係即係本身佢哋攞到嗰5,000元唔係好多啦，又80,000元又冇佢哋份啦。转个头即係左手嚟右手，佢又俾返嗰个牌费啦。咁所以我好期望可以见到政府有下一阶段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呢係、可以涵盖到我哋头先讲嘅即係冇得到今次资助嘅朋友咯。 嗯，嗱，咁啊喺电话里边咧就有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嘅。是谢邱安仪， 你好，你好，你好， 各位听紧嘅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啦，系即系倾下究竟而家即系政府咧即系资助各界嘅一啲即系现金嘅资助究竟足唔足够咧？有冇涵盖到你嘅范围咧？嗱，我想问下谢邱安仪啦，咁而家呢个即系详细嘅。即係一個邊個有份，邊個冇份就出咗啦。你哋點睇呢一種分野 啊？其實零售類別咧，就真係都幾難去真係好清晰、好清晰嘅界定嘅。咁但係唯一一個比較係清晰嘅一個嘅指引咧，就係政府嗰個嘅。即係個分類啦，即係我哋每一次即係有親每一個月有親啲咩統計啊，零售數字啊，咁都係按照住嗰19个零售類別去到分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按照住嗰個咧，可能嗰個定義會比較清晰，就會容易啲比較去即係俾到一個好嘅指引咯。 即係你而家覺得個定義都係 OK 嘅係嘛？ 都冇辦法，即係都明白，其實好多都好踩界位嘅，即係好多啲灰色嘅位。咁究竟，咦？咁佢都賣嘢嘅喎，咁佢算唔算零售商咧？咁樣樣，咁都明白，好難去分得好清晰、好仔細。咁但係咧，即係相信即係喺嗰個國際嘅定義方面咧，咁其實都有一定嘅一啲嘅 guideline。咁所以都即係我諗今次係按照住咗呢一個嘅定義之餘咧，希望跟住嚟緊政府可以有多啲嘅繼續有多啲嘅支援，可以 cover 闊啲嗰個其他嘅界別咯。 嗱，咁而家嘅規定裏邊咧，就係話緊即係大型嘅零售集團啦，即係好多鋪嗰啲零售集團咧，就最多就加加埋埋咁多鋪都係攞300,000元，覺得點咧？呢個規定係咪合理咧？ 其實呢的確是有些限制在這裡的，以致呢其實這個限制呢是令到整個零售行業不能夠真的完全得到這個的支援。意思就是說呢，就算真的在那19個類別裏面的零售店頭很清晰很肯定它是那19個類別的了，但是問題呢就是因為它這樣 cap 了在那個38間那個水位呢、其實呢我們都做過少少一些的數字的統計的，因為如果大家從一個補飯碗、即是你幫了一個的、零售商，其實也是補了一些的員工的飯碗，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呢，其實、如果它這樣 cap 了在這個、38間，就即是說呢其實整體整個零售行業裏面的飯碗呢，它只是、最多補到去六成左右，其實呢就不 去不到 100%、所以在、這個這樣的限制裏面呢，其實是真的不是那麼理想的，因為呢始終、即都明白話，哇！咁多咁多錢去到一個財團，咁唔得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嗰個社會問題同埋嗰個疫情嘅問題咧，其實係覆蓋緊係全香港。咁以致咧，其實當你係一個零售係一個連鎖店啦。咁你連鎖店，當你有10間鋪頭，或者係20間鋪頭，或者甚至100間鋪頭，咁其實嗰個嘅問題咧係一路喺度倍增嘅。其實係大又係辛苦，細亦都係辛苦。係乜嘢即係乜嘢嘅規模咧嘅零售商咧，其實都係好嚴峻嘅而家面對嘅情況。咁所以咧，真係喺依個咁前所未見嘅重大打擊裏面咧，咁都即係不論店鋪多同少，其實最即係更加緊要嘅就係一啲受打擊嘅零售裏面，呢啲都係好需要資助咯。 嚇、吳婉婷點睇咧？嗱，即係而家嗰個300萬嗰個最高嗰個上限就即係一方面就好似阿謝邱安怡咁講啦，咁有啲大財團佢係攞少咗嘅，咁但係在普通人眼中又會覺得其實大財團你自己這麼大規模的話可以轉還的、適應的程度又高一點，又不用拿那麼多錢，是不是？ 我就咁睇嘅，即係其實當然我哋都知道大大細細嘅大家都面對一個困難啦，但係起碼係我哋見到呢，其實相對、比較有能力嘅大財團呢，佢哋嗰個可以有個調動嘅機會仲會大過一啲小商戶啦，咁因為真係袋裏面冇就真係完全冇㗎啦嘛，咁所以我又覺得未必一定係話、要有部分嘅人係真係得到100%嘅補貼資助嘅，咁但係我都想請問謝太呢，其實在你哋協會咧，有冇喺今次即係收到呢一個呢個抗疫基金嗰個詳情之後咧，有收到一啲小商户嘅求助，話喂佢哋真係係冇辦法係喺咁嘅環境底下都即係冇辦法喺呢個19個裏面包含到佢哋向你協會求助咁啊？ 都有嘅，其實亦都收到一啲嘅，即係認為好失望啦。即係因為我哋協會咧，其實真係唔係淨係嗰19個類別裏邊係我哋會員，而係我哋嘅會員咧，亦都係包含咗其他嘅一啲嘅行業。即係喺唔算喺19個類別裏邊啦。咁所以咧， 例如咧，例如係邊啲行業、邊啲鋪頭啊？ 譬如戲院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一啲服務性啲嘅，咁都會有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我都盡量解釋俾佢哋聽啦。咁同埋都會即係都好希望政府能夠係真係如果嚟緊可以係覆蓋率係再去涵蓋其他嘅一啲嘅行業，咁呢個係更加理想，因為絕對明白其實而家係受災嘅行業咧係非常之多。咁好希望大家都係能夠得到適切嘅舒緩咯。 係咁，究竟而家咧，我知道服務行業就應該不是包在這裡，但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服務性行業，那他在個店裡面又賣東西，那些是怎麼計 算的？那些真的要問政府才得，這個我真的不懂得幫政府去到決定究竟應該是怎樣解分。不過我看他的指引裡面呢，就是說個主要的業務呢就是要是零售就是賣貨咯。 這個吊詭的地方就在於他講的主要兩個字了、之前都有一些立法會議員都提出過的，一方面就說是要是實體店，但又說是主要業務，即是說其實可能是有部分、非主要是經營零售的，都如果能夠他提供到一些資料的，也都是可以嘗試去申請，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相信是可以嘗試的，就是那把尺的確在政府上怎樣決定，究竟它算不算是咯。 嗯，是這樣，謝優安兒，你剛才說到有些即有一些的希望，你說是政府可以在譬如下一輪或者再考慮的時候，可以囊括一些現在沒有包括的一些的鋪頭啦。其實你心目中有沒有想法是一些什麼的鋪頭其實是需要而政府是沒有包括在裡面？ 其實真的很闊啊！即係我諗過去嚟講，聽到很多報道咧，即係好受影響。即係你話包括話補習社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美容院啊，依啲咁服務性行業嘅，或者係甚至係即係剪頭髮啊，好多地方其實都受嘅影響係好大嘅。即係佢哋一樣要交租，而受嘅影響亦都係真係唔比零售業係細嘅。咁所以都好希望能夠係即係我諗香港整體。嘅經濟咧，係要真係好各行各業一齊撐得住，先至可以過渡得到咯。 嗱，咁而家政府就喺呢個資助計劃，就每個零售商户80,000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呢個困境幾時完呢？真係冇人可以預計到啦，而且似乎都係一個啱啱開始啦。你覺得政府仲可以做啲乜嘢？ 我諗即係各方面，一來即係我哋一直都好希望能夠係得到業主嘅幫助啦。咁而過去嚟講咧，我諗喺嗰個嘅即係業主嗰方面嘅體諒嘅程度咧，真係唔係話真係算好理想啦。即係我哋一直都好希望業主能夠係，譬如喺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係2月免租啦，咁然後3至6月可以係用一個抽成嘅方式去到收租啦。但係so far嚟講咧，其實真係淨係減10%嘅又有，或者減20%嘅又有，最多就去減到1/2。咁其實而家咁嘅狀態係唔理想嘅，即係政府點樣可以幫助業界係做到一啲嘢出嚟，係可以令到業主們真係可以去同我哋共度時間咧。咁呢個我覺得真係，因為始終如果你講緊零售行業咧，我哋最大嘅成本係喺租金嘅方面。咁真係要落實喺租金嘅方面去處理得到呢一個嘅控制成本，先至可以幫到我哋咯。 即係你講緊都係一啲大商場、大業主，佢哋係咪可以減租？係咪都係講緊佢哋啦？嚇！ 總言之係業主都係㗎啦，即係大商場大業主好，或者係小業主好。總言之係零售店鋪，我相信而家如果除咗講零售行業之外，咁你其他商户啊、商業嘅業主啊，咁其實大家都好需要業主嘅支持咯。 咁但係點咧？政府可以點做呢？即係出口術逼佢哋喂減粗咁喎，可以點咧？ 其實講已經講咗好耐啦，即係甚至即係之前，如果大家都記得社會事件嘅時候咧，財政司同我一齊都已經係即係公開，亦都係呼籲過。咁其實講咗好多次，即係我亦都知道政府係不斷都幫我哋去呼籲，但係可唔可以有啲實質啲嘅嘢做得到咧？咁你話做到啲乜咧？咁其實我真係唔知道，我都冇咁嘅智慧去決定究竟有啲咩可以做，以致真係令到業主會同我哋一齊共度時間，但係依個真係好需要咯。 好，唔該曬你，就係邱安怡，零售管理協會嘅主席。我哋不如咧就聽下聽眾嘅電話，各位有啲乜嘢意見咧？政府其實都係派緊錢啦，就根據佢哋不同嘅準則啦。咁對於飲食業啊、零售業都有呢啲類似嘅資助計劃，大家認為有咩不足之處咧？係咪能夠幫到你哋咧？嗱，電話裏邊有陳女士啊，陳女士， 你好， 係請講。 系啦，咁我就覺得係喺我哋好期望佢話宜寬就不宜緊咁樣去派呢、這、一個資助80,000咁樣啦，咁我哋就好開心聽到呢一個 case 嘅，咁但係喺我呢個立場就係話，我估唔到佢就會用1月1號嚟做一個 deadline 咯。即係佢要1月1號之前嘅，咁我哋依間鋪頭咧，正正就係因為本身份工即係遣散咗啦，咁即係佢唔做，咁就因為受個疫情影響唔做，咁變咗就褪咗啲我哋屋企人出咗嚟，即係啲工作出咗嚟冇嘢做，咁就變咗想自己去創業，咁就喺2月頭呢就係、是、租咗一間30,000+嘅鋪，咁連埋地租啊，連埋差餉，連埋管理費啲，差唔多成40,000呢個地鋪嚟嘅。咁原本就諗住賣一啲飲品啊，就希望做埋一啲果汁咁樣嘅。咁但係呢就 佢20几号先至宣布噶嘛，咁我就奇怪点解佢唔会系喺佢宣布嘅之前而要拣1月1号咧？因为佢个名咧系讲明话一个抗疫基金，咁佢而家就变咗好似系一个系之前嘅社会运动嘅基金，就唔系之后，因为抗疫系我哋之后1月、2月、3月、4月、5月啊嘛。 你系2月初开噶系嘛？ 系啱啱2月初开嘅，咁2月初开咁 都筹备咗好耐噶系嘛？ 之前是筹备的，即是筹备希望找到一间铺，因为没事做了嘛，咁想着自己希望创业啦，咁就变咗贸然租一间铺，咁是希望可以创业的，咁跟住就啱啱遇着呢一个疫情，咁跟住呢就2月到3月4月，咁听到你哋话个抗疫基金，咁好开心，但点知而家喺我哋真真正正抗疫，而家先系抗疫嘅时间，但系佢就会即系睇翻前就係1月1号之前，咁、但係2月、3月呢啲時間，我哋可以咧係20几蚊生意嘅。 陳女士，我好奇咁想請問一下，咁其實咧喺2月份嘅時候咧，疫情都已經開始噶啦，咁點解你哋都會選擇喺2月头去籌備做開呢個店鋪咧？嗰陣時有冇計算過呢個疫情可能對你哋嘅生意？ 我唔知係咪政府可能會覺得你喺2月開咧已經計埋嗰個風險啦，所以就冇得資助， 係咪咧？係估唔到佢可以逆。差到咁緊要，同埋佢停課停咁耐啦，咁到而家4月20号都，因為我哋喺學校區嘅，即係學校區嘅位置嘅，咁直情啲學校係冇曬，中學、小學都冇啦，人流係少到可以條街好似冇人行咁，我哋已經係喺個街市嘅隔離嘅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有時20几蚊生意啊，最好嗰日都係得200蚊內嘅生意，费用啦，即系收入啦。咁跟住仲有，佢最惨就系我哋要申请个牌嚟做，希望卖埋果汁啦。咁要有一个小食牌噶嘛。咁我哋2月咧一做咗，攞晒所有资料之后，即刻去申请个牌。咁佢有个人就同我哋讲，来睇完之后咧，就话因为而家疫情问题啊，啲工作好多啊，所以我哋要拖，即系冇咁快复到俾你。咁到今日啦，到今日3月。10几号就2号，都仲未有个牌，任何嘅消息话有机会几时派。咁我哋变咗你话，即系又冇得呢个80万蚊嘅资助啦，亦都因为受到疫情，所以冇出边冇乜生意啦。三来政府亦批牌，亦都系因为疫情，所以要延迟，冇咁快可以出到牌，因为堆积工作 好 多。 明白啦，明白陈女士你嘅。 咁我就希望希望财爷希望帮翻我哋嗰啲喺佢。出登记之前出咯。 会常务委员会嘅会议，并喺今日公布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非常之多车，龙尾排至到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启隧去尖沙咀方向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多车噶，龙尾喺收费广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油街。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稍为多车，龙尾天马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世界上面见到不同国家的个案都是上升紧。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 近来那些个案很多都是从外地输入，预防很大程度是需要保持那个社交的距离。确实在旅行的时候同团友啊，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会有一些密切的接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你好啊！ 你好，你好。 嗱，咁我哋经刚才就倾紧就系政府有个零售业资助计划，咁啊详情公布咗之后咧。每次都是咁噶啦，有錢派，總要劃界嘅，總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嘅，咁似乎咧即係又係一個爭論啊。 是啊，没错。我同意一定要有划界的，咁样唔系就好难去，即系行政上面好难去处理。咁不过呢，事实上今次又我哋睇到呢，的而且确系佢考虑得好周全嘅呢，就系一啲可能面对住比较大嗰个租金嘅压力嘅店铺啦。咁但系我淨系自己问下身边都已经有好多，包括系做啲广告公关或者系资讯科技支援服务嘅朋友呢，基本上都冇办法受惠于今次嘅一个即系群益基金里面啦。 嗯，咁啊，刚才就有一位听众打嚟就话系嗰个时间问题啦，即系佢啱啱就系二月初先至开铺，咁啊冇粉啊，咁点睇咧？嗱，即系其实可能我唔知系咪政府计埋啦。啊，你喺嗰阵时开铺都应该已经即系踏入咗疫症嘅期间，你计算咗风险噶啦，咁可能系咁。 系啊，我嗱好老实，我刚刚一听到个时间，我都即刻谂，咦？二月其實就大家都已經係預計到啦，當時都已經睇到個社會個氣氛都已經睇到，日日大家都戴曬口罩噶啦。咁點解仲會揀嗰個時間去開業呢？咁但係實際上可能佢嗰個籌備已經 係啊，可能一早籌備咗好耐，或者籌備咗成個月嘅時間，又計算唔到咁嚴重。係，咦？啊， 係。 睇。 系啱啱翻， 吴婉婷喺翻度，喺即刻咁快接翻翻。不如咁，我哋听一听听众嘅电话。 好， 吴先生吓，啊，听众咧就咦，啱啱又断咗线，咁我哋再倾下先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嘅界嘅，就系咧，包括嘅就系而家有好多嘅铺头咧，其实佢一方面咧就未必一定系地铺啦，又或者咧佢系做紧一啲服务啦。咁而佢做紧服务嘅时候咧，又会卖嘢嘅。咁而家根據政府嗰個劃界咧，嗱呢啲嘅咧就似乎就不被視為有即係主要業務係零售或者實質業務係零售喎。 係啊，嗱，譬如我即係舉個例講，我比較熟悉嘅就係資訊科技支援服務嘅朋友啦。咁係好多，譬如係佢哋做緊嘅幫人哋經營一啲網站或者提供緊一啲商業機構嘅網絡支援嘅服務，包括就係人哋公司嘅即係內聯網啊嗰啲嘅支援啦。咁呢類型嘅店铺咧，佢啲客本身都已经冇生意呢段时间，又点会佢哋有客咧？咁所以其实系呢类型服务嘅机构咧，目前都面对紧一个好大嘅困境嘅，但系佢哋并不受惠于今次呢一个抗疫基金里边咯。咁嗰类型嘅服务，因为实际上佢哋都虽然佢哋唔系经营紧实体店。 但係同樣地，佢哋係提供緊一啲係實體嘅服務，同埋其實佢哋都係有個辦公室個租金個壓力喺度嘅。咁、當然冇話零售店鋪、商場嗰個租金個嗰、那個咁高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啦，香港地寫字樓嗰個租金咧，同樣地唔平嘅都 係係啊。聽緊嘅朋友，不如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咁究竟有冇你哋份咧？嚇，點解冇咧？點解有咧？好，電話裏邊有吳先生啊，吳先生喺邊度啊？ 你好， 喂， 係吳生，請講。自由風，自由風，係。 我想咧就發表少少意見啫，就 好， 即係話咧，我哋即係都有商業登記啦。 嗯。 咁同埋嚟講咧，我哋都係真真正正請人做嘢啦。 是什么行业啊？你们是什么行业啊？ 我是珠宝，我是珠宝配件那些来的。 是。 嗯。 但是呢，我们是制作的。有，因为制作和零售是两个部门来的。 哦，即是你做加工那个啦。 不是加工。其实呢，是人家订单，我就照做的。是。 嗯。 那就叫上来就说，好啦，他今次呢，他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变成上来，因为他说是只能够零售，但是我们是制作，零售，制作，就变成上来他就不承认我们了。 嗯， 咁佢上嚟，但系我哋又要租铺，但系我哋要请人，又要做嘢，但系咧就即系大金铺啊，或者嗰啲零售有，但系我哋又冇。 嗯，系，即系都好多流亡之余。 点解咧？我哋或者佢唔安，一定要好保我哋一两个月租金都好啊，三两万都好啊。 嗯 嗯， 我一刀二话。 诶，明白。好啊啦，吴生，唔好意思啊，那个电话都有少少窒下窒下，但系我哋明白噶啦，听到嘅就系吴生咧就系做一啲珠宝嘅加工啦，咁所以咧就喺唔系话零售嘅铺面啦，咁虽然系另一间公司嚟嘅就冇啦，咁啊冇啦，冇得去攞嗰80,000蚊嘅资助啊。 嗯，咁又系翻翻去头先个问题啦，仲有一类咧，就系、是、一啲佢哋冇攞到商业登记嘅机构咧，同样地都系冇办法去受惠于今次呢一个强基金嘅。咁但系呢讲紧嘅呢啲咧，就可能有部分佢哋系喺个特定嘅许可范围底下，唔需要攞个商业个登记嘅都可以经营嘅，咁、那个问题又好大咯。 嗯，咁仲有一类咧，就系社企啦，嗱，即系社企咧，就佢哋就唔系话，即系佢哋做好多嘢嘅，有时都会卖一啲嘢，咁、但系咧，好多时候都系提供服务啦。嗱，咁香港社会企业总会咧，上个月咧就用问卷咧访问咗214间香港嘅社企啦，结果就系有43%嘅社企话咧。一至二月生意额咧系跌咗50%以上啦，有大概8.4%咧就系零收入啊。咁、其实呢啲社企好多时就系、是，譬如做教育啊、培训嗰啲咧，都系重灾区嚟嘅。有啲咧就系话两个月啦都冇收入，咁但系咧呢啲社企又系冇噶，即系呢啲社企又当然啦，又唔属于零售业嘅，咁又系结果就系冇噶吓。 但系佢哋嗰个面对嗰个做个问题仲更加大，因为佢哋做教育同培训咧，基本上都系人多聚集嘅场合嘛，咁更加就呢啲时间见。叫大家唔好聚集，唔好聚会，避开人群聚集咧。其实根本上佢哋可以预计呢几个月可能都会继续系冇办法有收入噶啦。咁嗰个再唔能够去得到资助嘅话，可能会更多嘅社企面临倒闭啦。 系啊，因为而家嘅好多嘅呢啲嘅好多即系教育啦，或者人群聚集啊，甚至系一啲公司嘅培训等等咧。基本上停晒啦，而且跟住个疫情发展仲未知道咧嗰、那个。即系停几耐都仲系未知嘅。好啦，咁我电话里边咧，我哋揾到黑暗中对话基金会嘅行政总裁朱月如嘅。朱月如你好， 系你好， 咁我系咁我谂介绍下黑暗中的对话先啦。咁其实系一个社企啦，咁其实系一个即系俾视障人士或者系俾其他人啦，普通市民去了解喺黑暗中点样去。生活啦，點樣去了解呢個世界啦，從而去再培訓緊大家嘅一啲合作嘅精神啊，互相了解啦。簡單嚟講係咁啦，係嘛？咁嗱，而家你哋嘅經營係個情況係點啊？ 咁我哋而家嘅經驗，咁頭先你都有提到啦，我哋本身提供嘅服務咧，就係透過黑暗提供一啲體驗項目啦。 嗯。 咁所以黑暗當中咧，好需要大家去進行同類型嘅摸索。咁因為而家嘅疫情之下咧，咁所以我哋為咗我哋嘅visitor 嘅安全啦，我哋自己同事嘅安全，我哋暫時係停止咗營運嘅。我哋由2月開始就停止咗營運，不過我哋同事就仍然有翻工，因為我哋仲要係我哋啱啱搬咗喺一個新嘅體驗館啦，咁我哋係需要喺個體驗館裏面做定一啲嘅安排。而家都係講緊係三月中啦，我哋就準備緊，希望四月我哋慢慢逐步咧就重新開放我哋嘅體驗館啦。 係，咁但係都要有好多學校啊，或者一啲公司去即係嚟體驗噶嘛，佢哋而家開始有翻預訂未咧？ 其實好坦白嗰句咧，係未有嘅。 嗯。 甚至就係我哋喺一月開始已經收到好多cancellation 啦，即係應該一月尾過完個新年之後啦，咁所以學校就停課，因為我哋嘅體驗館咧，七成以上嘅visitor 咧，其實都係嚟自學校。咁另外就有好多企業會嚟做培訓啦，咁但係因為個疫情咧，我哋二月我哋陸陸續續都收曬 cancellation， 我諗我哋啲workshop， 我哋預計咧企業嘅影響咧，可能要去到五六月先至慢慢會有翻一啲嘅企業會係派員工嚟做 training 啦。咁而學校咧，今日特首都講啦，睇唔到四月二十號之後咧可以開課到啦。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對我哋好大嘅 impact 啦，好有機會我哋成個四月都唔會有學生嚟到。但係點解我哋都諗住 reopen 咧？因為我哋都好想去冇俾個團隊停咗落嚟，因為停咗落嚟嗰個 momentum 一停咗咧，其實人真係最怕喪失嗰個鬥志，咁所以我好想個團隊咧，大家一齊去get ready 好，同埋做好好多嘅我哋新館裏面嘅準備功夫，希望可以去迎接再 open， 同埋啲人再翻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全裝咁樣去再為廣大市民去服務啦。 係咁嗱，你哋嘅團隊裏面都有一啲視障人士係做導賞啊，即係參與其中嘅。咁而家你哋成個團隊，你哋或者係叫做都係僱員啦，咁啲人工點計咧？你哋完全停咗成個運作，冇收入嘅時候，點樣維持住即係出糧咧？ 是我哋呢兩個月呢做緊其實有兩個決定，一個決定嘅就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啦，我點出糧呢？我真係停止咗收入，我就冇錢出糧㗎喇喎。咁最容易嘅就係、好啦，大家休息啦，停薪留職或者係 low pay leave 啦。第二個決定呢就係話我哋嘗試去自救，喺逆境當中我哋有啲咩可以去做呢？咁所以喺二月開始呢，其實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未來門票嘅推售計劃啦。咁我哋就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即係啲社交網站去推廣嘅，就係我哋相信香港，相信未來。咁所以呢，好希望大家支持香港中對話，就買一張未來門票。同時間我哋都同一啲企業啊，同一啲其他嘅基金會就係講你支持我哋啦，你支持我哋就係買定一啲門票，第時俾其他嘅受惠者。咁亦都係因為咁，我亦都同同事講，如果我哋呢件事做得好，做得到，我哋咪二月有糧出囉。如果做得唔好，做得唔到，咁我哋咪減薪或者係放 low pay leave 囉。咁所以個過程呢其實係好互動嘅，我同同事一齊，二月我哋出到糧，咁三月囉，出唔出到糧又睇三月點囉，今日三月中啦。咁所以成個過程呢，我哋就喺度學習緊喺逆境當中點樣去自救啦。同埋同一時間我亦都因為本身黑暗中對話就係希望帶正能量俾個社會，所以我好想我啲團隊喺呢個咁困難嘅時候點樣去諗方法去過渡到，過渡到嘅咁我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role model， 話到俾其他人聽，其實係總有方法嘅。同埋最重要就係我自己嘅視障團隊，其實佢哋都喺度諗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唔係佢哋唔係淨係喺度受助，佢哋唔需要受助，佢哋反而係好想出去幫翻啲有需要嘅群組。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自己又仲做緊啲咩咧？我哋係都公開呼籲，就話如果有物資嘅話咧，請即係送嚟我哋個新嘅 centre 啦。我哋係會將佢整理咧，跟住去發放翻俾社會上面有需要嘅人。例如就係話一啲喺香港其實仲有一啲嘅群組咧，係被好少人關注。 係咁嗱，而家嗰個零售業資助計劃咧，似乎就係即係點計都冇你哋份嘅係嘛？ 冇啊，冇我哋份。 其他嗰啲資助咧，嗱，政府有好多不同嘅資助啊。 都似乎是落不到你们身上，是吗？ 暂时都是没有，所以我们一般，因为我们又不是一些叫做政府资助的慈善团体，变了我们又不是零售行业里面受惠的，所以我们真是零资助了。我们自己都在发起跟劳福劳跟政府谈，譬如我自己两个礼拜前都出了给了一封信给劳福局罗志刚，罗志刚先生就跟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很希望过渡到这段时间，应该要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苏花你说资助呢，实质上的资助呢，就暂时未有住了。 你跟劳福局谈什么，有什么谈到呢？ 其实冇咩倾嘅，我写封信咋，因为都冇机会同佢哋倾噶嘛。咁我哋写封信就系同佢讲到我哋香港中就话过去十年以自负盈亏嘅模式喺香港带动。带动一系列的体验式的项目，给学生、给企业、给大众，都有一个不错的个 program itself 是有 impact， 亦都 create 咗，亦都制造到很多有尊严的就业给一班视障聋人朋友。我哋好希望继续 sustain 到嘅，但我哋睇到嚟紧呢三至六个月，甚至而家可能是六至九个月，其实真是一个寒冬。我想不单止黑暗中对话，即我会很相信有很多好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企业呢，其实是会支持不到的。最容易的就是接埋咗去咯 ，close for operations 咯。但系呢一个我就觉得系对个社会好大嘅损失啦。我哋都好少可咁样去 ask for 真系一啲嘅紧急嘅援助。我哋系真系需要一个 relief 去过渡到我哋呢段时间个 basic needs， 即系我哋嘅人工啊，我哋嗰个租金啊，啲最基本嗰个营运嘅开支咁样。 明白，好，唔该晒你，朱月如。 好啊，唔该晒， 唔该晒。 朱月如系黑暗中对话基金会行政总裁。 系。 CIBS 仇视风流，克拉妒忌，潘朵拉盒子，阿尔戈英雄， 我系剔修斯啊，爱欧斯系我爸爸， 等我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啦， 普罗米修斯，你呃我宙斯，我决定报复， 大家努力作战，将亚马逊人赶出雅典， 人生悲剧，神可逆权。潮港希腊神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近排我哋成日都提及封关呢两个字，关除了有关卡的意思之外，亦都可以引申出很多其他的意思，例如年关、人情关、英雄难过美人关等等。今晚岑日飞、詹益光同埋黄金城就会讲从封关说关。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吴婉婷啊， 系 而刚才我哋同黑暗中的对话就倾过啦。其实即系香港都好多呢类型嘅社企咧， 冇错， 都似乎需要政府去关注啊。 是啊，其实呢头先听朱如讲呢，其实黑暗中对话都已经是我哋叫做比较知名同埋系做得比较好嘅社企啦。咁以及朱如佢分享佢哋嘅团队呢，自己都好嗰、那个自救能力比较高，同埋都系一个充满正能量嘅团队。佢哋都系即系言谈间都系仍然流露住一啲担忧嘅，虽然佢哋都依家都好努力。咁更何况咧，我哋其实有好多即系新嘅社企，再小型啲嘅社企，可能佢哋关心紧嘅一啲弱势社群咧，唔系普罗大众所了解嘅。譬如讲紧嘅，可能一啲系为自闭症人士啊、语言障碍人士啊，佢服务紧嘅咧。其实我会担心，到底我哋呢一班弱势长者相见嘅朋友，佢哋喺咁嘅疫情底下会对，如果我哋啲社企做唔住嘅，对佢哋更加系会有一个百上加斤咯。 同埋好多社企都系即系艰苦经营咗好耐，先至即系嚟到即系今日有一定嘅规模同埋一定嘅人去认识啦。咁即系如果话真系要倒闭咧，都好可惜嘅。嗱，咁喺成个资助计划里边咧，零售业资助计划里边咧，80,000蚊嘅资助咧，仲有一啲人系冇份嘅，包括咧就系即系用邮购网购直销。即係形式去賣嘢嘅零售商店咧，咁就冇份嘅喎。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網店咖啡公義嘅負責人阿 Ken 啊，阿 Ken。 係 ，hello。 係啊，嗱，我就咁諗啦，即係好多人嘅感覺都係咁嘅啫。喺呢次疫情裏邊咧，啲網店就生意好好，唔使資助啦，係咪咁咧？ 其實一定唔係㗎啦，又整體個消費個情緒啦，同埋其實成個失業率都不停咁樣攀升咧，咁一定好大影響㗎啦。其實啱啱政府都出咗係零售同埋旅遊相關嘅行業嗰個失業率都跳到高㗎啦。 咁、啊、你哋主要係賣一啲咖啡啦，其實你哋嘅影響係點啊？ 我哋就都好彩嘅，因為呢幾個月嘅時間都有所謂，即係有好多支持者都繼續 support 我哋嘅，咁我哋都繼續做好我哋嗰、那個個品牌啦，同埋啲產品嘅 quality 啦，咁希望都因為始終咖啡都係一種叫做日常比較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都暫時叫托賴都 OK 嘅。 系咁嗱，你哋系需唔需要？你自己觉得，譬如你哋公司需唔需要个资助计划个80,000蚊啊？嗱，刚才讲到有好多零售商店，佢哋嘅主要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啲铺位啊，啲租啊，都仲系好贵啦，业主唔肯减租啦。你哋譬如网店系咪会少啲呢个问题？ 其实绝对唔系嘅，因为如果你系即系好似我哋比较摆咗好重落去去做成套嘅服务嘅话咧，其实我哋一样要租地方。我哋要有 office 俾同事去做嘢，做一啲 customer service 嘅嘢。咁我哋要繼續營運嗰套銷售嘅系統，係即係網上嘅銷售系統。咁然後即係所有嘅開支，其實某程度上嚟講係只係相差咗，可能係一個地鋪定係即係喺個鋪頭裏面去做個 transaction。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哋嗰啲成本一樣係要咁樣硬食嘅。 吴婉婷点睇咧？ 嗱，阿 Ken 啊，我同意你嘅讲法嘅，因为我一路都讲咧，香港嘅办公室租金咧都同样地唔平嘅。咁但系最近咧，因为呢几个月嘅疫情底下咧，大家都成日讲笑咁讲咧，话香港人咧就开始学识网购啦，网购嘅习惯系多咗啦。咁似乎咧，有啲人又会以为咧系网店反而系得益于依家呢个疫情，生意可能好咗，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影响咗你得到嗰、那个即系资助嗰个影响咁咧？ 其实我就唔知道政府啱啱出台呢一个究竟系佢系有心定无意啦。咁但系我哋睇到有两个点咧，第一就系话佢一刀切咁样直接将网店咁咧就将佢摒除咗出去以外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even 一啲甚至一啲好大型嘅連鎖店，佢哋都可以即係好輕易咁樣就又攞到300,000嘅資助嘅、反而一啲即係小嘅商户或者係一啲其他以網入網店呢個名義嘅一啲行家咧，其實佢哋就即係一毫子都攞唔到嘅。 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即係所謂網店受惠於疫情呢個說法？是不是都是一个误会来的？是不是其实大家都不一定是说即是个网购多了的嘛？ 我觉得就如果你讲是整体大环境的话呢、其实就一定是消费意欲降低，大家荷包缩了水。咁你讲緊一个是一个大的即是大的 population， 大的数是减低了。但是你刚刚讲那个是一个微观的一个消费的模式的转型，其实就不是单止是这几个月或者这年的事，而是即是全世界全球都是用緊一种新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行业来的。咁所以两样都啱嘅，即係你所讲嘅两个 statement 都啱，但係如果你讲緊一个宏观嚟讲呢，整体大家个经济衰退同埋消费意欲降低呢，其实即係两边都一样会降低。 係，但你反而就係觉得点解有啲大嘅连锁商店佢哋反而就攞到300,000啦，即係零售店多就攞到呢个数啦。 係 係呀，係 係好，唔该晒你阿 Ken， 唔该晒。 好，係 阿 Ken 係网店咖啡公义嘅负责人啊。吴婉婷点睇咧？ 系啊，其实嗱，头先阿 Ken 都讲得好清楚啦。实际上咧，就我哋都睇到嗰、那个唔公义嘅地方吓，喺我哋一啲实体店经营可能系连锁店嗰个财政压力相对地，佢比较有能力去可以即系处理到嘅咧，佢哋仲可以得到嘅资助。但系其实好多经营嘅网店嘅都系即系自己小本经营。 好，唔该晒，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 特区政府晚上正式公布对所有海外国家或属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政府表示，鉴于全球各地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数字持续同迅速上升所引致的健康风险，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政府强烈呼吁市民调整行程，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根据现行机制，外游警示不适用于内地、澳门和台湾。目前由内地抵港人士仍然需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人是瑞士返港留学生，3人亦都由欧洲返港，另外一人怀疑在本地感染，仲有3宗初步阳性个案，亦是由欧洲返港，当中2人是英国留学生。本港累计确诊个案162宗，卫生防护中心说今后要为所有返港留学生做病毒检测存在挑战。另外，在大埔富亨村亨泰楼采集多个环境样本，当中4个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包括低层患者的厕所、高层确诊患者座厕的排气喉以及天台的排气喉表面。卫生防护中心说反映病毒可能经排气喉传播。政府宣布防疫抗疫基金已经预留大约14亿向运输业界提供一笔过补贴，协助运输业界应对当前的经营压力，预计可惠及大约13万架商用车的车主。补贴包括为每架持牌非专营巴士提供一笔过2万元的补贴，以及为每架持牌学校私家小巴、出租汽车和货车提供一笔过1万元的补贴。监警会就去年反修例示威审视警方行动，因应有司法复核暂不公开报告。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说，司法复核下星期二聆讯，期望4月有结果，之后会决定是否公开报告。司法复核申请人质疑监警会超出职能范围，梁定邦说法律意见认为越权涉及很多可能性，因此建议不公开报告。他说早前报告只是覆盖去年6月12日和7月1日的事件，现在相信报告会更完整和理想，将涵盖去年6月9日至8月31日的其中6日的示威，以及新屋岭扣留中心和警员标记编号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咁啊呢一个。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因为好多车嘅关系啦，塞到启德隧道。咁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咧，曾经系实施间歇性通车，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噶啦。咁所以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取消咗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仲系多车啲，不过比头先咧就好咗好多嘅。而家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咧，早少少提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咧，凌晨时间咧会有工程噶。咁喺凌晨嘅一点去到清晨嘅五点钟，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嘅管道咧就会临时封闭，九龙去港岛方向嘅管道咧就会临时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红磡海底隧道凌晨时间会有工程噶，港岛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会临时封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仲是繁忙的，窝打老道的龙尾近住律伦街，龙翔道龙尾近住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国际展贸中心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咧，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啊，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仲系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喺美林村附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要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张贤翠为你带嚟喺德国发生嘅大城小事， 柏林嘅一啲废弃工厂区啦，被改造成为24小时俾人跳舞嘅夜店。逢星期三嘅晚上，有我 Veronica 张贤翠为大家带嚟德国嘅大城小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系今日我哋评论员，伍婉婷。 你好， 你好啊，继续喺度啦。咁啊，啱啱咧，大家听到新闻啦，就系政府就正式宣布啦。其实今朝早预告咗噶啦，就系将所有嘅海外国家咧都包括咗落去红色旅外游警示里边。我谂呢个都系，即系我谂当初设立呢个外游警示咧，冇乜人谂过会有咁嘅一日，就 系 所有啊，即系喺红色旅游警示隔离嘅，啱啱打开咗个政府嘅网页啦，就系红色旅游警示隔离嘅咩国家咧，就系所有海外国家同属地，意味住咧就系政府话咧就系强烈劝喻，如无必要咧就唔好去啦，即系话。基本上叫大家唔好离开香港啦。 系旅行就真系唔好啦，公干咧都尽量可免则免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即系一睇你都明白吓，都而家嘅疫情咧已经发展到去全世界啦，去到边度都有即系不安全嘅理由，最好就系留翻喺香港，留翻喺屋企啦。 系 咁，刚才我哋都讲到啦，就系有因为正正因为如此咧，系令到香港好多嘅行业咧都会受到前所未有嘅影响。咁嗱，刚才讲个零售业啦，吓讲过我哋5-6点嘅时候讲过航空业啦，讲过旅游业啦。咁其实咧，即系关于学校今日嘅最新消息啦，亦都系林郑月娥所讲嘅，就系复课方面咧。林郑月娥话会非常小心，而家睇嚟咧，4月20号能够全面复课系冇乜可能啊。 嗯， 系咯，即系所以而家见到嘅就系好多嘅学生啦、老师啦，似乎都要为更长时间嘅停课或者网上学习要做准备啊。 系啊，家长都同样啦，实际上都系有人担忧有人愁啊，因为实际上面对嗰个情况就系疫情一日都未得以舒缓咧，家长就算系学校肯复课，家长都未必系放心俾小朋友翻学，因为尤其是讲紧你幼稚园啊、小学啊，小朋友嗰个防疫意识低啦，甚至乎佢哋自己都唔知道原来哦要摸下啲嘢要洗手噶啦咁嗰样嘢。咁第二个就系、是、即使话留翻喺屋企，同样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不是那么多家庭可以很有条件长时间有人去照顾小朋友，并且呢就是家居那个即在家上课那样东西呢，其实都很多家长都面对很大的困扰，所以其实现在都真的是两难的状况咯。 是啊，所以听紧的朋友，即有没有家长现在的这个继续停课会不会对于大家的生活都有些困扰呢？现在小学都 似乎都有一段時間都未能夠復課嘅時候，網上學習有啲咩問題啦？另外就係即係讀緊幼稚園嘅小朋友嘅家長又有乜嘢困難咧？嗱，而其實咧，而家即係幼稚園都面臨好大嘅營運困難嘅。係啊，教協咧早前就有一項調查就話啦，而家有可能有近兩成嘅學校可能係會面臨倒閉嘅，主要原因咧就好多學前班咧係即係好多人都。家長都覺得咁都冇翻學咯，咁不如退學啦。咁其實就影響好多幼稚園嘅一啲經營嘅。 係啊，即係講緊嘅就係學前班，即係 N 班嘅招生嘅困難咧。實際上同時 N 班亦都係不受資助噶嘛。咁佢哋都好靠嗰個學費。咁如果即係幼稚園面臨倒閉，同樣地係影響緊我哋新一年新一個學年嚟到嘅時候，小朋友佢哋入學嗰個影響都好大噶噃。 係啊，嗱，各位聽緊嘅朋友有啲乜嘢？即係問題咧，有關而家幼稚園上堂啊，或者小學咁點樣去繼續佢嘅學業咧？啊，各位家長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而電話裏邊咧就有私立幼稚園校長、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委員蔡麗芳嘅。蔡麗芳你好啊 ，Hello 你好， 你好啊。咁嗱，而家幼稚園方面咧，各方面嘅經營嘅情況係點啊？你見到而家？ 其實咧喺業界裏面啦，咁如果你淨係講緊幼稚園嗰邊咧，咁就係真係一半一半嘅，因為有好多家長咧都會覺得會繼續要翻學噶嘛，跟住繼續會升學噶嘛，咁所以家長都會係按翻學校嗰、那個譬如全年嗰個收費嘅情況啦，按翻每個月正常咁樣去繼續交學費，就等復課咁解嘅啫。咁而真係亦都會有部分啦，我諗嗰個數字唔會太大嘅、那個情況，就係啲高班嘅準畢業生。咁有可能就係因為都知道自己已經考取到一啲嘅私立學校嘅學位，或者係直接資助個小學學位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可能甚至乎有啲都已經知道，我會喺六月份都會應該收到一間即係參加呢個統一派位嘅小學嘅學位㗎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既然個疫情係咁嘅話咧，咁有可能有家長會選擇暫時停學，直至到即係直情係當幼稚園退學㗎啦。咁就會去到。在呢個九月份嘅時候，直接係升上小學咁樣咯。 比例幾多度咧？ 比例真係間間學校都唔同嘅，咁真係啦，真係間間學校唔同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學校咁樣，咁我哋啲學生未出現咁嘅情況，咁基本上個個學生都交曬學費。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好似有一啲比較可能學費比較貴啲嘅幼稚園啦，咁有可能家長係講到每個月10000，咁如果停課落去，咁由二月到五月，咁可能分分鐘都四個月嘅。咁啲家長可能係計起上嚟，咁即係變咗暫時佢哋即係可能會選擇退學咯。 咁 N 班咧，學前班嗰啲情況又點咧？ 嗱，學前嗰啲真係比較嚴重啲嘅，咁、那個情況就係、是真係我諗每間幼兒中心啦，係超過一半以上係退學嘅。咁可能最差嘅，可能真係所有嘅學生都即係冇能，即係冇嚟到學校度交學費啦，因為都知道會開唔到學，咁啊暫時唔選擇交學費住，直接可以可能通知學校我退學㗎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啲家長都會問一啲嘅校長啦，就話如果暫時嚟講，我因為個經濟出現困難，我冇辦法交到學費住，我可唔可以暫時退學？咁等到個疫情好轉返嘅時候，咁我再用一個插班生嘅形式去返返學原有嘅學校度繼續讀書呢？咁亦都有學校係可以接受到呢個情況嘅安排，但係亦都有啲學校可能唔選擇咁嘅，即係唔給予家長呢個咁嘅安排嘅話咧，咁有機會呢啲小朋友就會轉學啦，即係轉去其他學校咁樣咯。 嚇！咁呢個情況如何影響到即係有幼稚園嘅經營環境咧？而家似乎有冇幼稚園係因為咁樣而都幾頭痛咧？或者嗱，見到有啲幼稚園都有一兩一間半間都執咗噶啦，就將會啦。 其實個情況咧，大家都睇到嘅。咁一般嘅幼稚園，無論佢係附設有幼兒中心或者冇都好啦。咁一般嘅現金流咧，都可以有兩個月至三個月嘅。咁即係話學校嘅營運嚟講咧，一般二月到四月，咁如果係停課呢段時間而有即係唔係全體嘅學生退學，亦都唔係全體嘅學生唔交學費咧，咁、那個情況就應該都仲可以捱得過嘅。 咁即係呢個就係間間學校個營運個問題唔同。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五月都未能夠復課，六月再係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就真係令人擔心啦。因為講緊咧就係以幼兒中心嗰個資助啦嚇，咁每個半日班嘅學生現時係每個月有2000蚊嘅資助俾學校。咁而全日班就有4000蚊啦，咁但係相對呢個數字嚟講呢，其實係以一個幼兒中心嘅學生嘅全額嘅學費大約40%到。咁變咗變相，如果家長真係退學或者佢係暫時嚟講冇能力去交學費嘅話呢，咁就會有60%嘅學費係需要學校自己去承擔返啦。咁所以剛才講個現金流就係睇下間學校有冇辦法捱得過呢個時間啦。 係。 啊，蔡麗芳，我想請問咧，其實依家個情況大家都係相對被動啦，咁都可能要睇教育局佢會唔會有額外資助俾到學校啦。但係有冇一啲話係有個別嘅幼稚園佢哋自己諗咗一啲特色嘅一啲教學活動，一對一嘅或者自發有做一啲同家長有啲互動咁，可以係令到佢哋可以喺呢段疫情期間可以有一啲其他嘅嘅一啲收入幫補，定還是其實根本就教育局都唔容許你哋有類似嘅活動咁啊？ 嗱，嚴格嚟講，真係冇可能會有額外嘅收費嘅，因為我哋所有嘅收費都必須要經過教育局嘅批准先至可以收取嘅。咁但係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話至於即係喺個我諗喺個收費裏邊係完全冇幫助㗎啦，但即係冇任何嘅途徑可以去俾到學校㗎啦。咁就唯一一樣嘢就係真係要靠政府嘅直接資助。或者是看看政府会不会考虑到就是可以即是作为一个担保人的形式呢，就是帮业界就向银行以免息贷款这样去挨过这个难关咯。 是啦，政府其实已经准备在三月有一个津贴呢，就是防疫特别津贴啦。那根据规模呢，就即是幼稚园是可以获得6万到16万啦。这一笔津贴都应该你哋見到嘅係即係幫唔幫到幼稚園嘅營運咧？ 嗱，其實咧真係幫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呢個防疫嘅津貼咧係以一間私立嘅幼稚園講咧，佢應該係可以攞到8万蚊。咁但係8万蚊以一個叫做譬如，如果真係有學校佢有超過大約一半嘅學生係唔交學費退學嘅話咧，咁你諗下嗰8万蚊係大約可以 cover 到幾多個學生嘅學費咯？ 咁而家政府 呢度都唔係太大嘅幫助嚇。 係咁嗱，政府嘅講法就算四月中復到課咧，都係逐步嚟啦。咁逐步嚟得嚟咧，都有排都未輪到幼稚園啊，即係可能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唔會復課。係咯。 係。如果是講緊參加咗呢個幼稚園教育計劃嘅學校咧，係絕對冇問題嘅，因為本身佢哋都係教局都已經係接納咗，佢哋係以一月份嗰個學生人數嚟到去進行繼續資助。咁停課停幾耐，咁就學生即係學校嗰個接受個資助咧，係仍然不變冇影響。但至於私立學校嚟講咧，如果譬如話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啲現金流咁樣，如果用曬啦，真係冇一個嘅現金可以再去周轉到嘅話咧，咁可能個問題要比較大啲啊。咁如果係去到五月份，咁我哋其實每間幼稚園都大概都因為以翻2003年嗰個嘅 SARS 嘅情況去睇咧，停課2个月，咁其實再喺第三個月復課咧就應該個問題唔係好大，但我哋可能而家就要睇，再要即係承受個壓力咧，可能係再多1个月至2个月。咁如果喺咁情況底下咧，咁就真係有啲學校就勉強捱得過第三個月，即係意思過4月份。咁但係真係捱唔過咧，就可能會真係會陸陸續續就會聽到有學校就因為經營即係唔可以即係再繼續去營運啦，咁所以可能會會進行會呢個叫做停彈啊咁樣咯。 教協早前有個調查就即係啲學校自己講有20%可能會面臨倒閉啦，你估你自己嘅計算有冇咁多咧？ 真係好難估嘅，因為真係間間學校唔同。如果以私立學校嚟講，譬如有啲學校咧，佢本身個校舍係自置物業嚟嘅。唔需要交租金嘅，咁嗰啲學校冇壓力嘅，因為講緊可能，因為呢啲唔可以用大規模或者係小規模嘅一啲嘅辦學團體去評估。 反而就真係睇返嗰間嘅學校本身，佢有啲可能係教會學校嚟嘅，咁可能佢都係喺教會嘅物業裏面去經營嘅，咁呢啲可能佢哋冇咁大壓力住嘅。反而我哋睇呢就係話有一部分嘅學校，無論係大機構或者係小機構都好啦，咁佢哋都有機會可能係租置一啲商業嘅即係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嘅商用嘅一啲嘅單位嚟到去做校舍。咁呢啲就可能喺租金上面，如果業主唔減租，業主亦都係即係我哋要做企硬啦，咁可能真係會比較大壓力啦。咁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係類似之前有間幼稚園，可能就會係要宣布完成埋呢個7月嘅課程，就要結束啦咁樣咯。 係啦，咁大家都知嘅就係即係復課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就係有口罩啦。你哋有冇去試過去撲啲小朋友用嘅口罩，揾唔揾到啊？其實 當然有，咁我哋我自己本人咧就都係有幾個唔同嘅機構嘅一啲嘅，我自己係一個理事或者係一個委員咁啦，咁都幫手去喺個業界裏面，無論係幼稚園啊、小學啊、中學啊，大家都幫手去揾口罩。但似乎咧現在嚟講咧，即係都係比較困難嘅。就算係香港有本身自設廠房去生產口罩咧，咁嗰啲嘅廠房都會話未必會有呢一個叫做原材料供應到俾廠商。嗰邊去進行即係去製造呢一個口罩啦。咁而家咧，我都問過有關嘅即係我哋相關嘅學校啦，就咁佢哋都係話之前喺一月份或者係較早前有訂購開嘅學校，可能佢哋會有口罩仍然喺度繼續可以再運用。咁但係有啲可能真係因為尤其是啲資助學校，可能本身佢哋自己都冇呢個嘅口罩提供俾學生用嘅，咁變咗。又都聽到家長係話佢喺坊間度係未必買到嘅，咁喺個情況底下就真係口罩個壓力係大嘅。咁但係如果以我自己學校嚟講咧，咁我哋一早就已經做好準備咧。咁嚴格嚟講，預計要開課即係前嗰兩個月咧，都可以即係有足夠嘅口罩可以提供到俾學生去用咯。咁樣 即係你哋學校反而係有存貨嘅，即係一早已經。未係疫 教育局係一早係即係俾咗一啲指引同資源嘅，係咪要你哋早有個儲備喺度？ 其實佢冇要我哋有儲備，但係一般我哋私立學校都會有一個慣常嘅，為咗小朋友保障，因為每一年咧其實都會一啲叫做流感啊、甲流啊咁樣。咁其實學校就會儲備定就係、是口罩一定係俾員工需要有口罩去上班啦、工作啦，因為始終照顧前線嘅小朋友咁樣。咁小朋友你知道佢都唔好識照顧，即係去處理自己嗰啲分泌物嘅。咁有陣時候，譬如就算清潔嘅醫，佢哋都要喺個洗手間。要同小朋友換片啊，各樣嘢都可能都需要口罩啦。咁呢個所以一般學校嚟講，尤其是我哋私立獨立嘅學校咧，就一定係會有戴口罩，咁就會儲備少少嘅。咁而至於兒童口罩咧，咁我哋學校就喺一月份其實都收到教育局嘅通知，咁就要做好呢一個嘅肺炎嘅一個疫情會嚟到香港啦。咁可能我哋要做好個準備工作。咁當時我哋十二月嘅其實已經係即係會已經係檢核學校裏邊嘅口罩嘅數量有幾多？咁而就咁啱就因為真係二月成個月停咗放啦，咁然後就即係到現在三月都未開到貨啦。咁我哋仍然係有相關嘅數量嘅口罩係存喺學校度。咁所以就以似乎我哋呢類型嘅學校嚟講咧，咁就即係準備係充足，隨時可以復課嘅。咁但係我反而聽到係一啲嘅資助學校咧，佢真係冇呢個，即係因為本身個營運係更加之冇一個鬆動喺度，咁佢哋。變咗購買一啲防疫嘅物資嘅時候咧，好多時就嗰個叫做資源會比較窄啊。咁變咗而家政府真係俾咗譬如1万至1万多蚊嘅呢個防疫嘅基金俾佢哋嘅話咧，咁佢哋而家先至話開始去揾口罩。咁睇到咧，大家業界係都緊張啊呢樣嘢。就算生產嘅口罩，尤其是我哋幼兒中心用嘅，即係一般2岁到4岁呢個階段。小朋友咧，佢用嘅尺碼係 125mm 乘75mm 嘅，係特別細嘅。 咁但係市面已經係可能係斷貨㗎。因為有生產商佢要去做口罩，可能現在嘅需求量可能係做即係同一條嘅生產線啦，咁可能係做成人嘅口罩係會係多過係幼兒嘅需求。咁但係始終即係有幼兒要方，我就一定要有口罩俾佢哋咯。 明白，好明白。即係而家真係口罩係好難揾啲人。咁唔該曬，唔該曬蔡麗芳，係蔡麗芳係私立幼稚園嘅校長啦，亦都係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嘅委員啊，各位聽緊嘅家長啊，有冇咩困惑咧？或者買口罩或買啲細路仔嘅口罩係咪有幾難咧？有冇易咗咧？打電話嚟1872311， 六十分鐘走遍世界。 歐洲已經成為疫情的中心，經濟都大受打擊。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尹子軒， 歐洲央行其實有限度增加買債，利率繼續維持，逼成員國政府各自去用財政政策去救自己的事，而不是盲目增大個大市場泡沫風險，都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來的。 高福慧、譚永輝、陸宇光，十萬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00，香港電台第一台。 哇！瑞文，你揸住嗰袋咩嚟噶？咁难闻嘅，仲唔抌咗佢？ 我呢袋嘢劲噶，系收集咗我个区全部厨余啊！不过我未知点用。 有计，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教育大学环境科学嘅专家，讲下厨余再做余粮，点样帮到水产养殖业。 而我大气候瑞文解码会带大家去一个非一般嘅 fashion show， 睇下佢嘅入场门槛有几高。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面有我哋评论员伍婉婷啦，仲有听众许生嘅，许生。 许生， 系，我想话咧，即系既然即系头先听个节目，好多各行各业都需要帮啊，即系同舟共济啊，系嘛呢咁嘅时间，咁但系。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我以一個家長咁樣啦，咁即係我哋係讀啲即係資校啦，咁嘅學校啦。咁但係 小朋友讀嗰只學校。 咁其實每個月都即係講緊成10,000咁樣，差唔多。咁如果你停咁多個月，咁其實可唔可以話因為我哋都受影響啊，即係我哋公司即係各行各業，即係生意都少咗。咁但係。那個就每個月要交10,000，咁雖然佢有啲 online 嘢要教，咁但係譬如如果呢個共讀時間，可唔可以話政府話你出即係、就是、老師嗰度你出一半糧啦？咁我哋即係好似調翻轉咁樣幫一幫我哋咧，因為你咁樣即係講真由二月去到而家，咁個個月都係咁交，咁始終小朋友唔係翻課室嗰種氣氛唔同，同埋其實佢學校。即系我唔系话出嚟同佢计啊，咁但系譬如你灯油火蜡咁样，其实佢支出都少咗噶嘛，系咪？ 明白。 咁你所有设施所有嘢都冇用到嘅，咁其实政府可唔可以考虑下咁样去帮啲幼稚园啊、小学啊，系咪资助啲反而唔大问题啊？政府学校嗰啲系咪？因为你始终你出粮可以实升咗俾啲老师啊，咁但系我哋呢啲咧，即系私校， 即系。即系国际学校咁，其实嗰、那个即系个金额都几大啦。 系 吓、啊，不过一资助咗咧，就可能大学又要俾啲钱，即系唔好交咁多学费。有啲你知道而家大学都有啲学费都几贵噶嘛，有啲硕士班啊。咁如果资助埋咧，咁有好多人又要喂政府又资助啲学费啦，咁就真系好大笔数。 系啊，同埋其实即系如果讲话系共度时间要老师去减人工咧，其实嗰个说法我又觉得有少少。 佢又唔系话减人工，而系资助老师啲人工，咁啊令到咧家长俾嘅学费可以减少啲。 系啊，即系呢个部分反而可以倾下，因为实际上老师喺个呢个网上教学嘅阶段咧，老师嘅压力咧比平日更加大嘅。 系咁，所以咧而家你见到即系政府，我谂佢哋嘅讲法就系、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需要啦，咁所以咪每人派10,000咯，咁呢样嘢就可能系有啲即系政府嘅官员可能就系咁理解，就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需要，计唔到咁多吓，咁、啊、就所以就派咗钱啦，而家派钱啦咁啊， 未派噶，依家讲咗噶咋， 讲啦，谂住要立法会过埋，然之后再慢慢去申请啦，咁但系即系呢个都系政府嘅谂法啦，有阵时就。唔係話行行每一個職位都可以保障到嘅時候，就全人類一齊派咁嘅意思嚇。 嚇。咁呢個問題咧就係都需要即係大家都要繼續去諗啦。究竟仲有啲乜嘢行業係真係要派咧？ 有需要嘅就係真係去好細緻地去睇每一個行業到底面對緊個困難喺邊度。咁我相信每一個政策局佢哋自己都應該對應有負責嘅同事咧，可以了解到嘅。 嗯，嗱，咁嗱，大家即係留意啦，嗱，最新嘅發展啦，到即係喺呢過去一個鐘咧，就係即係政府咧就正式宣布啦，就係發出紅色嘅外遊警示啦，就係、是。針對全世界啦嚇，基本上就係針對全世界，除咗內地同埋澳門同埋台灣，咁只不過咧就係個紅色外遊警示一直咧都係即係唔包括去講緊同一個國家裏邊嘅一啲地方啦，所以基本上啦呢個紅色旅遊警示咧就係針對全世界，咁咧就係啱啱發出咗啦。今日唔該曬你吳婉婷，唔該曬，拜拜。